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开乐园敲敲听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早晨，今日有雨啊，吓咁大家出街攞乜嘢啦？我系梁继昌， 儿童节快乐， yeah. 我系瑞瑞。 星期二，亮亮话你顺手牵羊，我话我系越战越强， 好强啊！儿童节快乐，我系童心未泯嘅小羊羊。 咩亮亮啊？我唔系好明头先， 你 系 梁继昌啊？ 我以为你讲，唔系我以为你讲东宫亮亮嘅，即系以前讲嗰啲。 亮亮话你顺手牵羊。我话我越战越强， 叻啊， 好叻、啊，好有文采啊，买 要有啲文化气息， 好似打油诗咁样啊。 你咪将本书嘅废话大全。 嗯 ，OK， 好。 有啲朋友就林振强， 系啊，好啊。 有啲朋友话新界东咧好似比较大雨吓，咁不同嘅地区，咁所以大家就留意住啦吓。好，星期二，今日我哋嘅讨论区喺十一点啊，崔贤就系讲嘅童年回忆。收到89%，今日多云有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未来数天天气潮湿，梗系啦，春天嚟啦嘛，日间温暖，接近周末气温又下降。 做我哋节目啊，风骚浮人，一十一点后咧，我就喺讨论区。其实咧，今日咧一来儿童节啦，二来咧有阵时耐唔耐谂翻细个嘢都记得， 好开心。 同埋讲开咧，可能马小强讲一单，我谂系，我都试过类似，咁诶会触发好多嘢吓，大家都系参与讨论讨论一下嘅。 而家对于杨洋嚟讲嘅话，嗰样嘢咪仲系好新鲜咧？因为你仲系儿童啊嘛，而家 我成日都觉得 一大儿童 系未大晒，我都觉得自己系。 咁每一个人嘅心里面嘅话，都住喺一个儿童噶嘛， 喺入边嘅，都唔系距离咁耐啦。我成日啲朋友都觉得，点解你？因为我 戴唔透， 我奔三啦嘛，已经戴咗三字头啦嘛， 冇人要你讲，冇人要你讲。 点解你都成日都系廿零岁咁样嘅？ 喂，人哋 系啲女仔咁同你讲啊？ 唔系噶，即系朋友咯，即系男女都觉得系。 人哋话咧，男仔系迟熟啲嘅， 迟熟啲， 迟三年到啦。 系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做，即系譬如我做演员啊，或者做幕前，其实系需要呢一份同心同真嘅。 嗯， 系啊，即系你咁太过老练啊、老油条嗰啲咧，老司机嗰啲就唔系咁好咯。 你即系话我？ 唔系啊， 唔系你唔系咁嘅意思先。 我见你一路望住阿马超强， 个块面咧一路一路变 唔同。佢特别讲老司机三个字咧。 你 feel 到我都不如个头望过嚟。 你系老师啫，你系马老师嘅啫， 冇个机智， 冇人要你将嗰样嘢系代入自己， 唔好凭票入座。 系啦， 知道。 我觉得你好中意咁样噶，系咪啊？ 冇办法啦， 你声声声声咁跟住就已经谂好多嘢， 你仲记得 系咪啊？即系我呢件事，我觉得好奇怪。 因为嗰日咧，佢话有个女社，有个女人喺街度，我声声声声，佢砰声走咗去。 系啦， 佢 个 额头写住心谋不轨， 唔系佢话系别有用心，唔系心谋不轨。 你如果人咁样，即系夜晚头晚七点零， 好，先生，这位小姐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对 呀，系啊，梗系咁啦， 梗系要咁啦，马老师， 即系人哋可能系一个 顾客之道， 系啊，游客嚟想问你， 又或者咁，先生，你掉了你的钱包咁样咧？哦。 咪就係咯，其實可能人哋嘅意思嘅就係你跌咗啲嘢。 先生，你未拉褲鏈咁樣，可能係你啊。 喂，點解你哋三個都唔喺現場，係都要話我唔啱？ 因為基本上呢一個嘅做法係非常冇禮貌， 唔係係咪？但係都係咁嘅。馬老師保護自己意識都好好嘅， 好聽啲叫保護 啊嘛， 好聽啲嘅叫做就係保護意識咯。唔好聽嘅就係其實佢自己心懷不軌咯，即係覺得其實埋佢身嗰啲人嘅話都唔係好嘢，唔方好嘢。咁其實佢咩人咧？咁你自己 我咪後咧問過佢，佢似係嗰啲風塵女子。 咁又點啫？ 我未講完嗱，咁咧點解風塵女子？風塵女就當風塵女子啊，佢揀人噶嘛，睇譬如阿楊楊呢啲咁樣一面正氣嗰啲，誒唔好揾。但系见到啲咧，可能即系佢都似系一啲常客嗰啲咯，佢会问佢：阿先生咁样样，可能系咁咯，我唔知啊。 唔系，我都明白。不过我咧，真系我读书嘅时候咧，咁我中学啦，我要翻内地探亲咯。我试过自己一个过关嘅时候咧，企住喺深圳站买飞啦，咁样啦。有个女即系三十零岁嘅女性咧，嗰阵时我十零岁嘅啫， 有个姨姨 都系走埋嚟话：先生。咁我就话： 我有什么可以帮？ 唔系，咁我冇讲普通话嘅，我就用广东话同佢：我话做咩事啊？咁佢话：唔好意思啊，佢攞曬啲證件出嚟嘅喎，工作證啦、身份證啦、護照啦嗰啲啦， 見工啊！ 我真係，其實真係，嗱，我冇惡意嘅，我唔係呃人嘅，但係咧，我唔記得咗帶銀包，我爭幾多錢，可能嗰度係50蚊到啦，我爭50蚊，我就要買到張飛啦。你可唔可以幫我？我話咁你做咩唔揾公安啊？咁佢話因為揾得嚟咧，又要兩三個鐘頭，我趕時間啦。咁佢話可唔可以借幾十蚊俾佢？咁我覺得佢都誠意啊，係啊，咁我話好啦，借俾佢啦咁樣。佢話佢自己一個人嘅，咁我就借俾佢啦。咁之後咧，點知咧，我轉個頭之後咧，佢同佢朋友一齊入閘喎。咁我覺得，哎呀，我俾人呃咗50蚊。 你都係借俾佢啊？ 我都 借 俾 佢朋友。 因為佢話佢自己一個人啊嘛。係 啊，佢自己一個人。 咁但係點？ 佢啱啱識咗個朋友啊嘛。 應該唔係佢哋兩個嘅感覺。 係咯，你有朋友點解你 冇？ 點解你朋友幫你？ 之後最後啦，我兜完個圈咧，佢喺我前面行過。係。佢類似嘅感覺就係回頭望住一望，俾個笑容 仔。 傻仔，呃咗你啦！即係佢嘅感覺，佢都係咁樣咯。 如果係咁講，點解你唔找佢晦氣咧？ 我費事啦， 同埋你啲錢都到咗佢手啦，你可以做咩 咧？係咪？即係佢都冇口同鼻咬啦嘛？你幾時又借個錢俾我？我冇唔記得咗，所以馬老師都係 啱嘅。佢係嚇咁樣。 呢個教訓你有未啊？學到未啊？ 人哋幫緊你啊！ 嗱，但係問題 係咁講緊話，即係 係 啊，都明白。 你點解會有咁嘅反應啊？ 但咁係咁，我嗰陣時身處內地嘛，但係香港嘛，呢個係你主場嚟噶嘛， 任何地方任何地方都可能有騙子嘅，係 啦。 不過通常呢啲 case 咧， 騙子啦， 都要提防下。 睇下佢嗰個叫做騙子的手法啦。有時有啲你明知誒、哎、算啦算啦咁你都會俾佢。 唔係，但我只係會覺得嘅就係佢個反應又真係 快 啲嘅，即係聲咁跟住就依家。 想 奔跑啦！咁点解要咁？ 卡通片咁， 万马奔驰啊！ 仲系刀手咁跑， 系咪因为被骗次数太多咧？即系 你系咪试过被骗啊？其实 系咪被骗？ 但系咁，但系点解你会有呢一个？ 我真系好怕，唔知点解。嗱，响 唔知点解？ 因为譬如 话喺国 内咧，我都系好怕嘅。即系如果譬如话傍晚呢咁嘅七八点呢时候咧，如果喺啲横街窄巷咧，有人咁样样。即系孭住个手袋咁样行埋嚟咧，我都好警觉。 但我想问咧，咁有经验嘅马老师，点解七八点嘅？即系呢个钟数最多骗子出没嘅，系咪？ 都 夜啲佢收工噶啦，系嘛？ 系啊，点解七八点啊？即系夜啲冇嘢，你觉得？ 九点就安全啦，九点安全啦。 佢出动啊嘛， 交更交咗更，到马老师出嚟呃人， 出嚟做第啲嘢。系啊，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点解七八点咧？ 七八点咧， 系啊，好奇怪。 其实呢啲食饭 夜幕刚刚低 啲，骗子中意呢个时候出门。 我觉得咧，嗱，啱啱小羊羊讲啦，夜幕开始 低垂 啦，即系话啲街灯着啦， 如果系骗子，我垂低啲先啦， 系啊，即系嗰个感觉啊。如果你话夜晚十点零，咁啲骗子就街都 瞓啦，系咪？ 要准备 骗完人啦，系啊。 嗱，但我又试过咁样，嗰次其实咧，我都有少少夹硬俾佢嘅，因为系一个好僻静嘅街道，咁咧我就拍低咗等紧人，即系我唔系标位嚟嘅，就拍埋边。边度咧？我唔记得个区域比较窄嘅个区域， 砵兰街啦。 我唔记得 你去砵兰街做乜嘢啊？ 明啦， 咁咪去买建筑材料， 买砖、 钵仔糕。 咁咧有一个。 嗰个 系一个比较暗嘅街嚟嘅，即系唔系咁多人行嘅。有个人，即系你见到佢嘅外形，你知道都并非善类噶啦，唔系嗰个小姐、先生，唔系嗰啲，即系个男人嚟嘅，男人嚟嘅。咁啊，系咪？哦，唔好意思啊，哥哥仔，我咧就啊，佢讲咗个咩原因我都唔记得啦。佢就系攞唔知30蚊定咁上下啦。咁当时我望下周围，如果唔俾，我仲要继续去等。咁我又费事去烦，我都有俾佢嘅。 你喺砵兰街等咩人啊？ 都话唔系砵兰街，砵兰街系佢讲嘅，我边有去砵兰街啊？ 你唔好将佢讲嘅 Michael 大佬啲， 唔好将佢讲嘅摆喺 我。我能够融入喺你， 砵兰街有咩问题啊？砵兰街有咩问题先？ 又系 你哋嘅 砵兰街 有咩 问题 先？ 你咁敏感， 但你好似下山咗一下，对 你响砵兰街跌个钱呢？ 冤枉啊，大老爷，欺凌啊！我冇啊，不过砵兰街我以前都喺附近做嘢噶，曾经记唔记得？阿娇应该知道啊， 哦， 系啦，唱片公司啊嘛， 我都成日喺嗰度出入， 一场会，一场会， 一场会，系啊，咁样讲咪得咯，做乜话我哋欺凌你啫？ 极死， 仲顶多脚， 救命啊！ 道歉， 咁又唔使，因为我都有，不过要撇清啊吓，佢等嗰个唔系我啊。 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呀，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专门揾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到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开心系唔使钱嘅，可以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噶啦。好，十点半好快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等等等等，翻翻嚟会继续，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留意到建筑业同运输业面对人手短缺问题，有关决策局正系密锣紧鼓，积极研究实际情况，会尽快公布相关策略。亦都希望有关业界尽快有决定，最迟今年年中公布整体策略。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留意到建造业议会估计业界有1万至1万5千嘅人手短缺，不同界别亦都面对同样问题。他说人力不足会影响市民接受的服务，亦都影响与世界的竞争力，政府会认真处理。但他强调同时要保护本地就业，包括保障工资。在作出任何决定时，例如考虑输入某方面的人力，工资不能够低于有关行业的入息中位数，这个是既定政策。当局亦都会加强本地培训，在再培训计划和专业培训做功夫，相关决策局会尽快检视并且宣布。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个月15号，即系下个星期六，系一年一度嘅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活动，今年主题系国家安全稳定繁荣基石，系全面复常之后首次举办教育日。李家超出席行会之前话，当日会举行开幕礼，佢同中央驻港机构都会出席同支持，同时会举行专题讲座。全港18区亦都会举行活动，提升市民的国家安全意识。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公共小巴分会主任陈凤元表示，专线小巴司机目前大约短缺300多人，但工会表明反对输入外劳，认为会打破本地工人饭碗。陈凤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目前小巴司机一更9个钟，时薪大约50至60几元，部分路线大约60至70几元，以每月工作26日计，月薪大约13000至14000元。由于待遇差，年轻一辈不想入行，目前专线小巴司机多数60岁以上。对于有报道指政府正是考虑在小巴行业引入外劳，陈凤元表明反对，认为应该从改善小巴司机待遇着手，建议时薪要至少80元，亦都要确保小巴司机每更有45分钟休息时间，当中30分钟用膳。如果待遇高，自然会吸引年轻人入行。以色列向敘利亞發動新一輪空襲，造成2名平民死亡，是不夠一個星期以來以軍第4次同類襲擊。敘利亞軍方發表聲明說，以色列當地星期二凌晨從佔領的戈蘭高地方向，向大馬士革周邊和敘利亞南部地區一些地點發射多枚導彈，敘利亞防空系統攔截並且擊落大部分來襲導彈。聲明說，襲擊造成2名平民死亡和部分設施損毀。敘利亞人權監察組織說，空襲之中除了2名平民死亡，亦都有數目不明伊朗支持的武裝分子喪生。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潮湿，日间温暖，接近周末气温稍为下降。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30点，系跌175点，总成交金额422.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5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2点，跌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上汤3.16升2.7，美团134.1跌5.9，阿里巴巴94.95跌3.6，腾讯控股385.2跌3蚊，中芯国际21.2升1.2，盈富基金20.44跌1.6，恒生中国企业69.24跌8毫，药明生物45.6跌1.7，比亚迪股份227蚊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2.73，瑞士法郎0.914，加元1.344，人民币6.881，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8243点，升55点。港金报1856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0.06美元，卖出198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老围咧有坏车阻路啊，咁啊车多少少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另外西九龙走廊有道路工程啦，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西至发祥街一段封咗慢线，咁影响到丽桥去美孚车多，龙尾就喺港湾豪庭。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咧就车多缓慢。咁由于强风关系啦，港珠澳大桥啦、香港嘅连接路、深圳湾公路大桥咧，车速限制咧都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咁另外由于有水管急收，和宜合道去翻昌荣路方向，近住梨树路封咗快线，咁一带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放假做乜好？ 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啦！ 我系马小强，放假最中意打乒乓波，但系都要。 我系梁继章，放假嘅时候最中意煮啲自己中意食嘅嘢俾自己享受一下，食完之后都要。 我系小蕊蕊，放假我最中意就系瞓觉，但系瞓醒觉我都会。 喂，咁即系点啊？ 放松快活人咯！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3-24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740元，申请资格亦都理顺了，令不同资历背景的学生都可以受惠。想了解详情，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今日咧，我哋讲童年回忆啊，十一点钟之后吓，但我想问大家啦，你觉得有啲人又答案唔同嘅，你觉得做细路仔嘅时候开心啲或者快乐啲啊，幸福啲啊，定系做大人会开心啲啊，快乐啲啊，幸福啲咧？ 小朋友， 你哋觉得 咧？一样嘅啫，冇得比较。 我都觉得 系各有各精彩。 嗱，咁啊，美国有一个研究咧，佢就叫做幸福指数嘅调查，咁啊做咗，咁啊访问咗好多人啦，就问咧佢几多岁最快乐啊咁样，佢得出嚟咧系一个图，一个 U 字，一个 U 字嘅。原来咧佢话咧最快乐咧系二十几岁，啱啱系一个小朋友踏入大人嘅阶段啦。然之后咧就会一路开始有少少下滑，嗱到三十岁之后咧就跌啲啲，再跌啲啲，咁啊跌到几时系最 U 型嘅低谷咧？就系啱啱五十岁之前。大约系47至49岁咧，就系去到人生咧，感觉最唔开心啊！嗱，唔系话好唔开心，但系相比系啦，中年危机，冇错啦。但系又好得意，咁咪大镬咯？咁样唔系，原来喺跟住咧，又会喺个低谷上，随住人咧，经过咗五十岁啦，可能去退休，又或者今有一定嘅收入啦，或者系地位啦，仔女大啦，开始安定啦，等等。又会一路攀升咯，去到八十岁咧，就系人生嗰个又最开心啦，即系到老伯伯啊、老婆婆啊，咁啊儿孙满堂啊，嗰阵时亦都系最开心，就啱啱咧同翻嗰个二十几岁嘅时候嗰种开心嘅程度咧系一样嘅，咁就系呢个研究指出，都几得意吓，咁即系话40到49岁，唔知道大家 你又未到， 個 你又未到，你唔知系啊，你冇资格讲，你只可以讲嘅就系20多岁嘅时候，系啊， 系 你啱啱过，你系咪开最开心嘅时候啊？ 又唔系。我最开心即系小朋友， 我有少少相确 九十零，即系小学、 中学开心啲系嘛？ 小学嘅六年级可能或者去到中一二嗰啲位， 有咩特别原因噶？ 点解？因为我觉得我记得我细细个讲嘅呢个说话嘅，我细个同啲朋友，因为头先我咪后分享，我细细个好中意玩捉伊恩嘅，因为玩捉伊恩嘅时候咧，会同啲朋友分享，其实咧啲大人都唔知点解咧，要成日都要搵钱，搵到之后咧又咁唔开心。我话如果俾我咧。唔使多噶，我做完一日嘢咧，你俾翻一支支支冰我食咧，我就好开心噶啦。你觉得细细个冇中意食嗰啲支支冰嘅？ 冇错，咁就你中意食嘅嘢啦。 系啦，就觉得其实开心好简单啫，即系我做完成日嘢，你俾 食咗啲我自己中意食嘅嘢。 但系其实唔系长大咗之后，你发觉喂，样样嘢都要钱啦，一支支支冰即系你生活唔到噶。所以细细个嗰种思维模式可能系好比较简单啦，但系因为你未出嚟踏出嘅世界嘛，所以你个人就 但系我又觉得咁样，其实你讲中咗有一啲嘢嘅啫，其实佢可以系好简单嘅。 系啊， 系咪咁讲啊？其实可以好简单，不过我哋需要好多嘅金钱或者好多嘅嘢，我哋嘅名啊、利啊，各样嘢嘅话，其实都系社会加诸于俾你 嘅。 系啊，嗰啲咁嘅嘢嘅话，其实你拆开佢嘅话，其实冇乜用噶。系啊，其实就 系 咁简单快乐， 系 嘛？就食嗰啲自己中意食嘅嘢。 一阵收工整碟叉烧饭，一都 仲要系加上你好肚饿嘅时候， 你 食饱，冇嘢能够俾得到，系咪？ 仲要坐喺你对面嗰个系你。即系中意嘅人，其实 嗱呢个就多咗啦， 系咪？ 我都冇讲， 系 啊，一个人嘅时间 系咩？马老师琴日唔系咁讲嘅，你话成日笑我做乜自己一个人食嘢嘅？ 你咁嘅样同埋你咁嘅年纪咧，就有啲问题嘅。如果系我咁嘅样，我咁嘅年纪嘅话咧，你自己一个人独处嘅话咧，系自在好多嘅。 你中意饮茶， 唔同嘅年纪做唔同嘅嘢， 唔系阵间有人话喂中咗走啦咁样。你如果一个人，你中意坐几耐？即刻走就即刻走。 冇错。 不过我谂中年人多好多嘅，即系譬如家庭啊、健康啊，又或者佢会觉得啊，点解同我一齐出嚟嗰个啊边个啊，而家已经升咗做编审咯，做编剧咧，即系会多咗呢啲咁样。嘅自己加俾自己嘅唔开心 咯，呢个咪就系比较咯。 所以先啲前辈讲咧，就系好多嗰啲嘅规范或者压力都系社会啊，或者同人哋比较去 衍生出嚟。唔关事噶嗰啲嘢，你唔好将佢咁多嘢即系摆埋落去嘅，就系你自己攞嚟嘅。 系啊，有时 又 咁讲， 咁又点咧？ 我又分享下，即系我讲起呢啲生活嘅态度，我有个感悟啦，叫做话说我啱啱入行嘅时候咧，都真系哇！ 個收入係突然間勁低啦，係、低到點咧？真係我唔介意分享， 過唔到生活。 真係生活唔到就係咧，試過一個月咧係千零二千蚊啫，香港喎、 啊。即係你意思係收入？ 收入啊， 即係仲未使嘅，仲未計使， 未計使啊，唔係剩咗儲喎，係個收入千零二千。 Okay. 之後我發覺啦，其實係咩咧？真係人咧唔使食咁多，唔使著咁多。即係你當你就係得咁多錢，嗯、你咪用嗰筆錢嚟食嘢咯，可能食個下午茶幾十蚊咁樣，其實都生活到嘅、 嗯。 即係我發覺有時可能你要揾好多錢，我要有好多嘅使費，要好多嘅物質嘅享受、嗯。其實你翻翻去即係反璞歸真，其實你少錢。你簡單啲食簡單啲著簡單啲，其實一樣生活 係係一定嘅 生 活性嘅。 基本 生 活其實係好少嚇，真係基本生活。 即當然啦，撇除好多娛樂啦，撇除好多社交啦。咁、 嗯、 你自己一個其實都細到喎咁樣。 但係嗰陣時唔同，你嗱第一嗰陣時後生啦，第二你會有個希望，將來唔係咁嘅，即係你會知道自己唔會一世都得一千蚊一個月㗎嘛，係咪先？ 點解都唔知點捱啫？ 係咪？即係你有望明天，你會有希望，將來會好啲㗎嘛？係咯，咁所以即係人在呢個低谷成日會諗啊，將來會好啲嘅，為自己打氣咁樣。 希望、 哦、永远都有希望，系嘛？ 你上紧嘅啦，唔使惊。 系咩？ 我都觉得系。我哋今日都喺度讲紧话题嘅呢一排，我哋见到你嘅起色系唔同咗嘅，即 系 个起色系唔同 咗。大家嘅正能量啊！ 咁啊惨。 识讲嘢， 我得少少啫，你都吸埋我。 咩啊？照耀啊，马老师。 我要你再举个例子。 吸你先啊！ 你先啊！ 网上情，讨厌你的朋友。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朋友或者不是很熟的人对你诸多批评，讲嘢咧窒头窒细，你都会觉得点解佢咁憎我呢？可能你嘅心头都有啲火，心情大受影响啦。韩国有个人生整理术嘅大师尹善元曾经写过一本书，佢话其实人有一个叫做271嘅法则。咩嘅意思呢？就喺你认识十个朋友里面，有两个会系你嘅死党，七个只系普通朋友。剩低嗰个就系会同你唔啱雅嘅人啦，佢就会批评你啦、话你啦、讲你啦。如果你而家联络开嘅有300个人，咁里边根据头先所讲，起码就有30个系唔中意你。既然有人唔中意你，所以如果你希望自己人际关系可以再上一层楼咧，呢一个专家就话啦，聪明嘅做法要做嘅唔系将讨厌你嘅人变成普通朋友。而是将两个普通朋友变为好朋友。想回以前的过往经验，你有没有试过另一个原本很讨厌的人令到他喜欢你？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做过这些事，因为他既然讨厌你，他怎会喜欢你？根据心理学的理论，三秒钟决定第一个印象。如果要推翻第一个印象要几耐？48个钟头。所以如果要让一个讨厌你的人抛开成见喜欢回你，你想要花多少时间？所以如果要花100个钟头为自己增加一个死党，定是用500个钟头令一个憎你的人没那么憎你，你宁愿做什么？就当然将一个不是那么死党的人变成死党容易得多。人际关系分为七个表，负三分的是极讨厌，负两分的是不愉快的，负一分是想保持距离的，零分是可有可无的，一分是想进一步发展，两分是好有好感，而三分的朋友就是交情好深。虽然说朋友啫，不过原来人际关系是有阶段性，分为头先嗰七个不同嘅阶级。翻翻嚟271法则啦，透过呢个分表，与其努力讨好嗰啲极讨厌、不愉快嘅负分对象，不如多啲将你嘅时间打啲喜欢你嘅，主动约下见面，多啲关心佢，将一啲平平常常嘅变为好朋友，咁仲好啦。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谭咏麟嘅朋友咁讲起童年回忆咧，好多朋友留咗一啲嘅佢自己嘅亲身经历啦。例如话咧，有位朋友佢话 Connie Sister 咧，佢话系啊，我童年咧，因为咧四岁嘅时候咧，老豆已经唔喺度啦，阿妈系出去打几份工，屋企得翻我同阿哥啦，冇得出街玩啦，住屋村，只能隔住个铁闸啊，望住出边啲小朋友走嚟走去。另外咧，阿妈夜晚翻酒楼洗碗啊，会拎一啲人嚟摆酒嗰啲送头送尾翻嚟啊，跟住俾我哋食，好似粤语片啊，嗬。 但系好开心啊！ 嗰陣時斜對面個師奶咧，佢翻機場啊，因為我哋彩虹村佢翻啟德咧，好近啊。佢唔知點解咧，每一晚咧都攞好多麵包翻嚟，仲要係嗰啲洋人食嗰啲硬骨骨嗰啲咧，我哋好開心。有時攞幾包鮮奶啊，我點都要等佢翻嚟嗰陣時， 就係攞一碌嗰個法國長麵包。 師奶有冇麵包？師奶 一嚿硬嗰啲啦，我掟得死人嗰啲。 你哋咩人嚟？ 我冇話啲咩啊，我就係覺得個就係呢啲日子其實係好開心， 好開心啊！ 唔需要好富貴㗎，係咪啊？有嘢食。係 嗰只麵包我諗。你知啦， 我梗係知邊只啦，而家都仲有得賣，係啊，好啊，咁其實都係一件好開心嘅事 啦。如果講送頭送尾咧，嗰陣時有間酒樓咧，佢其實將好多嗰啲食唔曬嗰啲咧，拎出嚟好似當一啲嘅平嘅賣俾啲街坊，我哋都賣過咁樣咯。阿 Brian 唔知啦，呢啲舊香港嘅，即係以前 未見過， 係啦，因為嗰陣時生活嘅，大家比較窮苦啊，咁啊，所以多咗呢啲古仔咯。咁好多朋友都有留言嘅，另外咧就P-I-E-R-O 啊，点读啊 ？Piro 啊，咁啊，好耐以前咧，喺一个风和日丽嘅星期日，我哋去太平山顶一个草地啊，我自由奔放，好愉快咁跑，点知睇睇好惊啊！你知唔知见到地下咩啊？ 狗 A 啊，蚯蚓啊， 蚯蚓 搞错啊你！ 蚯蚓好得意噶，其实嗬，蚯蚓其实好得， 咁细条都睇到， 佢惊，佢吓到当年仲系小朋友嘅我咧，即刻 搵 阿白头狗，咁系咩？ 我唔讲， 唔系啊！ 你谂 呢位听众嘅文笔本身有问题， 一定唔系蚯蚓， 重写， 因为你乜可能睇到啫？你要掘嗰啲泥， 你仲要 有 草 转出嚟噶，有啲会转出嚟， 但系有啲保护色，你仲跑紧， 同埋你冇嘢会惊啊！除非你蜈蚣，蜈蚣就好惊啦，因为蜈蚣你以前点解会惊咧？就系话啲人会落咒，唔系落咒嘅时候有蜈蚣咒啊！你有冇听过啊？ 有， 好惊噶嘛！嗰啲咩古灵精怪咩咩咩？睇完之后你信以为真 啊！东南亚古灵精怪。 阿 Brian 细个有冇惊啲咩噶？虫又好咩都好。 老鼠，我想我最怕老鼠。 哦， 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呢，我是都大学即是出来做嘢㗎啦。我试过有一次呢，帮啲朋友一起執啲货仓啊，之后執咗下呢，嘩 跑出嚟 即老鼠跳咗出嚟，即我成个向后吞啦，就唰一声条腰扭亲咗。 咁所以就好惊佢， 好惊啊！ 老鼠就 哆啦 A 梦， 累你闪腰， 闪啊腰， 闪腰。 即睇医生，中医话你做咩整紧条腰？我见到只老鼠，就咁样咯。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进入第二个钟头十一点十二分，我哋马上有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难忘的童年回忆啊！啊耶，各位都做个细路仔， 小杨杨先啦，系 啊， 我嘅童年回忆，头先就都有提过一下，我就好中意细细个玩捉伊人嘅，我系可以可能放假嘅时候一日可以由朝头早玩捉伊人，玩到食完饭翻屋企再出嚟再玩个捉伊人。 你中唔中意俾人捉？ 唔系，我中意捉人同埋俾人捉，因为我同埋好中意咧。即系嗱，呢一样嘢系好唔啱噶吓。我好中意细细个同啲朋友喺商场入面玩捉伊人， 哦， 其实好危险。 第一危险啦，第二好难搵噶。 就系嗰 种 咧，其实唔系要你跑啊， 哦， 其 实 要你搵啫。你搵嗰个感觉咧，都好刺激死啊！会唔会阵间转个弯就会有人发现到你咧？即系嗰种刺激感。 但系你呢边啊？呢人铺头里边啊？ 诶，可能。 你入去又冇問你 sell 到你入嚟做咩㗎？ 總之你有個範圍嘅，總之你唔可以離開呢個商場。 嗯， 我話只係呢邊咯，你呢入個垃圾桶度都得嘅。 即係廁所啊，後樓梯好難。 廁所啊，後樓 梯 就係咁樣咯。 喺個範圍裡面啊嘛， 喺範圍入邊咯，即係可能let's say啊，我哋只係喺二樓至四樓。 嗯， 咁總之你匿去邊度都得啦。你 有冇試過揾唔到啊？ 有㗎，主要揾唔到，但我哋嗰時又冇未有嘥。 咁點算啊？咁點完結？ 點樣完結咧？ 完結呢個遊戲啊？ 揾到你覺得唔應該都冇人揾到你，你就出嚟咯。點知出到嚟可能仲未完過，你就俾人捉到咯。 我試過就係玩呢一種啦。咁跟住我就係、是，我係乜嘢咧？我係俾人揾嗰、那個。咁我就好心急、心不甘情不願，因為我就講過噶啦。如果話兵捉賊嘅話咧，我係中意做兵噶嘛。咁如果我係點到我做賊嘅話，我會喊，唔得，我要做兵。咁跟住嗰次嘅話冇辦法，勉為其難一定要咁啊做一次。咁跟住咧點不知佢就係一路匿咗去一個好。大家找不到的地方， 嗯， 我想啊，匿咗我瞓咗一阵觉嘅，就醒一醒嘅时候，咦，究竟系咪已经完？因为已经天黑啦， 哇，好惊 匿紧啊！ 我仲匿紧， 走晒啦， 好坚持， 佢哋 走晒， 佢哋已经走 边度嚟紧？呢一边嚟 食饭，其实都系喺嗰个范围度。点解僆仔玩嘅咧？其实都系咁样嘅啫。 好坚持， 我好 坚持， 系啊，我死都唔肯出嚟咯。 系啊，真系唔想俾人捉到啊！ 人哋已经散晒啦。 我谂起一个二次世界大战嘅一个，应该都唔知系真定假嘅历史故事啦。话说咧，有个日本嘅士兵军官咧，驻守住一个唔知小。估到啦，之后咧二次世界大战打完 真事， 真事走啦，出嚟啦，佢话我唔信，我唔信，我打输咗，我唔出嚟，就匿咗成世咯。 系啊，冇错， 我听过呢个故事。 如果我当兵，我会咁。跟住你就 saving little， 我哋玩完噶啦呢个游戏。 喂，同埋打完 真，我怀疑嗰个兵咧，即系如果我估嘅，因为佢已经唔适应出边啦，你叫再出翻嚟，佢今日里边。自給自足又種下嘢啊，咁佢等於一個農夫咁樣出嚟都未做乜， 翻你自己世界咯， 好驚 啊！ 但你係開心噶嘛， 開心 難忘嘅童年回憶啊嘛， 同埋咧即係都有啲好無聊，即係講出嚟大家都會覺得哇咁無聊嘅。細細個咧咪好興嗰啲咩笑笑小電影，你唔知整蠱人哋嗰啲嘅，咁咧就我哋睇完之後咧。受到啟發啊！我哋買嗰啲咧，可能屋企人買完個電視機又好、雪櫃又好啦，買好大嘅紙皮箱。 哇！好玩啊！ 之後咧，我哋會攞個紙皮箱咧， 呢啲小朋友入去，咁咧有啲可能啲居民又好啊，街坊又好咧，可能搭完 lift 出嚟咧，我哋就摆个纸皮箱喺隔篱，我哋突然之间咧就会砸下个纸皮箱，咁有啲街坊咧就吓一下，但系我哋好无聊。 但系你哋就会好开心。 哇！呢个好玩喎、啊，我想试喎、啊。 啲街坊有啲街坊可能觉得啊，你吓我嗱，我睇下入边系咩先，就会走嚟揭开你纸皮箱，之后入边嘅小朋友咧就死都唔肯俾你揭开个纸皮箱。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嗰啲无聊嘅嘢都系细细个嘅时候学翻嚟嘅。 喂，纸皮箱好有用噶，我哋攞啲 好玩 冇伤嘅时候，第一块咧，我哋就揾啲斜波咯，坐喺嗰块纸皮 上。好危，但系呢个好危险，系啊，因为好危险啦。 就真系好好玩， 系啊， 真系咁无聊。 有冇试过扮火车一个？紙皮， 我即係會將嗰個咁大個嘅紙皮箱就係自己咧間一間房咯。 所以紙皮箱對小朋友嚟講係好 真係一間屋 嚟噶。對於個細路仔嚟講，我已經係 一 間房 啦。 點知玩成日啦，為時 玩 一 個 月 啦， 每一日就要做啲乜嘢咧？放咗學之後，拎一包覆面入去就揼揼揼揼碎佢，因為你喺自己屋度啊嘛，食嘢，跟住你就食完之後，我就啊好開心， 因為咧好有安全感㗎，你將佢冚埋咧又冇乜光。人哋又唔知喺里边， 你 感觉系啊， 唔理你噶嘛，系总之喺里面做一件事，每一日就喺里边嗰度就系食一包就系揼碎个覆面咁样。 其实细个咧嗱，如果你咁样讲咧，好多安全感咧好奇怪嗱，纸皮箱系啦，如果冇纸皮箱咧，我又试过匿喺衣柜里边，你有冇试过啊？ 试过啊， 坐喺衣柜里边咁啲衫吸住自己啊咁样，跟住喺里边咧无无聊聊咁，其实冇嘢做噶，但系真系好无聊之下做嘅一样嘢咯。 因为以前我谂我哋嘅居住环境咧系冇乜嘢自己嘅 space 噶，系啊，冇 底有呢個啦， 係啊，床下底又有， 床下底就睇下嗰張牀夠唔夠你匿啦，有啲好窄噶嘛，床下底啦，同埋有陣時揾張被枕吸住自己，揾支棍撐住我當露營咯，有冇試過啊？喺屋企係啊， 透到氣嘅喎。 所以要撑住咯，撑住咪有翻少少空间咯。如果你净吸晒落嚟就冇空气嘅咁咯。 无聊游戏个个都会玩噶啦。我住屋村又系呢个又好危险嘅，就系企喺个铁闸闩咗啦，然后叫我家姐拣。掹埋栋大门，睇下闩唔闩到，我就夹喺铁闸同 埋个木门 中 间， 好危 险啊！ 真系好危险啊！但系闩唔到。 点解要咁样玩咧？个乐趣喺边度啊？ 贪得意咯，无聊咯， 就想试下得唔得？ 你有冇 尝试？我有冇啲咁无聊？但系反而讲起 好窄噶，仲嗰个位 咁窄到啦， 系 啦，几寸 嘅面包。 佢嗰阵时瘦多嘅， 瘦 嗰阵时瘦多嘅， 系啊。 反而即系。有翻少少建設性嘅童年回憶，就係可能咧參加啲青年中心咧，佢哋嗰時有啲話劇班嘅，咁可能有個姑娘啊或者阿 Sir 啊帶咗我哋成班小朋友就即係一齊學話劇咯。咁我覺得我諗我點解咁中意做戲都係嗰陣時發酵出嚟嘅。 你做過咩角色啊？ 我真係咁講，我第一次做話劇即係 就做主角， 拋下書包先。第一次做主角做即興，我係扮一個落街市唔係喺街市賣菜嘅。菠菜年龄即系去买菜嘅师奶， 你点会扮菠菜年？ 我唔记得咗啦。之后系因为咁样，佢俾咗个最佳演员奖我。 哇！ 系咩？有冇对白？有冇 小朋友做？ 冇啦，自己即兴，你自己 at 你自己中意点样同你嘅小朋友一齐。 哦，于是开启你人生对戏剧嘅兴趣 啦。 我唔知点解，其实我觉得细个嘅时候咧，总会有一个一个一两个呢啲咁样嘅人，系咪喺你嘅生命里面嘅话，系会曾经出现过？其实嗰阵时候真系咪已经有三岁定八十呢一样嘢咧？因为你突然间咁样讲嘅话，我都有谂起我自己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咧，我有个家姐系好憎去接我喺幼稚园嗰阵时候放学嘅，因为我系成日被留堂。因为咧，佢就系话 幼稚园都留堂， 冇错。点解会留堂咧？系因为逢礼拜五嗰日咧，其实咧，如果系短周嘅，即系星期六系唔需要翻咧，系要派堂嘅。咁所以咧，佢哋就唔知点解就会系安排最后尾嗰一节嘅话咧，就系嗰啲唱游堂啊，唱游咧，大家都知噶啦，系咪就系老师噔噔噔噔弹弹弹歌，你哋就会围住嗰啲鸭仔喺度喺度行嚟行去。佢就话试过有一次见到乜嘢咧？见到一件事嘅就系我企咗喺嗰啲台上边嗰度，而系嘅就系老师叫我喺上面嗰度唱。歌俾大家听，我系完全冇呢个回忆噶吓，咁佢就话好憎你啊，因为其实嗰阵时候咧系希望好快接完你之后翻去睇卡通片啊，但系因为你留堂，就令到我 唔系 接你嘅时候，佢系留堂。 因為都叫做係長咗放學嗰個時間， 因為 劉 同嗰啲字 好 帶啲負面，即係話做錯嘢噶嘛， 被罰噶嘛， 被罰噶嘛， 你而家係 表面喎， 表 面好事喎。 啊好，咁我唔係劉同，我收翻，我收翻，我收翻，係我收翻。咁但係對於我個家姐嚟講嘅話，佢就會覺得佢好記得呢一件事咯。咁佢就話你好細個嘅時候，啲人已經叫你出嚟唱歌噶啦，係啊，我係冇，我唔記得咗。 之後咁中意唱歌，亦都係細細個。 可能係細細個嘅時候，啲側邊嘅可能係幼稚園嘅老師啦。又或者是中學、小學的老師，他們都是覺得的、啊、你都可以唱歌的。 幼稚園很多無聊表演的，我記得有一次那個老師就說要在邊上面有一個婚禮、就找了我做新郎哥、新郎哥應該有新娘，那時不懂想這些，即總之哦，他又做新郎哥，怎麼知呢，我媽不知道有件這樣的事，無端端帶我剪頭髮、那時剪頭髮不是剪的，是剃的、 剷的 剷的 軍裝嘛， 剷了個光頭仔咁嘅样，跟住老师见到吓咁嘅样，咁唔好啦，你唔好做新郎啦，咁样掟咗我啊，唔俾我走，即系俾我做第二样嘢。 做咩？做伴娘？ 唔知做咩啊？兄弟啊，唔记得 做外父啦，咁样 冇得做新郎哥，哎呀，冇得新郎哥，咁咯，到而家都仲记得。你有冇做幼稚园表演啊？ 我最巴閉係做羊嘅啫， 我都係啊， 聖誕節 係啊係啊， 我都有 撳喺地下咁， 咪咯， 三皇來朝啊嘛， 好唔開心嘅，因為我唔夠膽舉手啊，譬如話邊一個做東方三博士，我最想做嘅東方三博士，企喺度咁一行埋嚟， 幾型 羊仔咧。就踎喺度啫， 趴度噶，好對白嘅仲要係咪？ 係啊， 冇錯。可能隨時淨係揾啲絲襪笠住個頭，跟住黐啲黐啲自己做。 我媽 嗰時候有啲， 我媽問你做咩啊？今年聖誕我唔敢講。 做嘢 唔係好醜啊！扮樹我都試過啦。 樹 係啊， 樹啲人 扮 㗎。扮 一棵樹咯，因為個馬槽嗰度側邊附近嘅總有呢啲咁嘅嘢㗎嘛。 聖誕節大家都扮過。 係啊，我以為係小朋友會唔 care， 即係只要有得俾你做，你都會好開心。 嗰陣時候已經有分別心㗎啦，係啊，知道乜嘢係主角，可咩嘢係配角㗎啦。 我試過有一次啊，搞一個叫話劇啦，又係嫦娥嘅男仔都舉手話要做嫦娥，你諗下，我要做嫦娥，我男仔嚟喎，你係 你認唔認得佢啊？ 個個都係做嫦娥，邊有咁多人做嫦娥啫？係咪？係㗎，要做主角。 唔係喺某一個年紀之下嘅話，其實基本上係未有性別呢樣嘢㗎，係啊，所以其實嗰陣時候你會發覺就佢係冇分男仔同埋女仔，總之佢就會玩埋一堆女咯，大家都好中意攬攬錫錫。 如果三隻小猪咧， 唔同你做朋友。 三隻小豬就實唔肯扮狼，因為狼係壞人嚟嘅，佢覺得佢哋唔中意做壞人。 係啱啊，小朋友唔中意做壞人。同埋講起咧，我唔中意同你做朋友。呢、這個小朋友咧最中意係咩咧？上一面話我唔中意同你做朋友，下面我哋做翻朋友咯。可能都係咁嘅小朋友。我最中意小朋友就係有呢一個特色， 冇呢、 這 個 佢唔係嬲你手耐，係啦。即係試過有個都我嗰陣時小學。三年級啦，咁我哋放學有啲歸程隊啊嘛，唔知咪即係有 歸程隊， 即係有啲老師會將所有住喺同一個 area 嘅同學仔會 group 埋一齊，咁、就要排一條隊，就會有啲老師帶住你哋。 咁好噶， 有即係好似一個 我哋屋村都係 啦，嗰啲咁樣嘅 咩樓帶你翻去噶。 会带到你某个地方咯，可能要过马路，有个校工叔叔咧会冻住个牌，写住你啲车要停啦，系啦。咁之后嗰阵时咧，排我前面嗰个咧，小学一年级啊，我系小学三年级。佢话：我同隔篱个女仔咧，我哋结婚啦。我吓、你哋结婚啊？系啊。之后咧走咗之后咧，我话：点解你哋点解分开走嘅？我哋离咗婚啦。我知道小朋友嘅呢一种嗰个率性啊，好搞笑， 乱嚟啊，其实 乜都乱嚟，好天马行空， 系啊，都明嘅。嗱，其实我哋讲咗嘅话就系我哋以前读书。嘅时候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啦，我哋好想问一样嘢嘅就系，其实阿杨洋有冇噶？暑假咧，系会翻乡下嘅？ 有啊， 你有冇啊？你有冇啊？系啊，阿 Michael 有 冇 噶？ 我冇，我冇。 我哋以前系会好兴，或者系去一个亲戚屋企嗰度咧过暑假嘅。我有问过好多，佢哋话好多都有嘅。 我嗰阵时咧，哇，真系辛苦啦！朝头早我谂四五点起身啦，跟住咧就攞齐嘢，然后就熬到去尖沙咀码头。坐火車，坐火車， 共 去到深圳，過到關咧，晏晝十二點啦。記住係一個上晝。嗰陣時咧，因為暑假嚟嘅，咁我要著幾件底衫，幾條長褲，因為所有衫翻到鄉下，全部 俾人 係啊！哇，點幾鐘？十二點幾未食過嘢喎。嗰陣時捱，哇，好辛苦啊！然後再坐火車就去到廣州。去到廣州大約係下晝。 强去广州， 下昼六点啦，又一日咯，全日啦，跟住咧就去到广州就买啲嘢食，然后咧夜晚就搭船，再去到乡下嗰度。 仲未到。第二朝十二点。 你向下其实喺边啊？ 喺新会咯。而家就四个钟头到噶啦。嗰阵时就系咁样，然后喺船嗰度，夜晚最开心就喺船嗰度瞓觉。因为咧啲船咧系一排嘅，然后咧一板格格格一格格咁瞓嘅，我哋就抽起晒啲板，就一个好大嘅床，咁咧就买晒啲食上船。嗰阵时系好开心 啦， 好开心嘅， 但系就好悠长咯， 系 咪啊？ 好远，好咩？ 小朋友都唔惊攰啊嘛，都 唔惊。 你细路应该冇嘢嘅，但系你讲出嚟点解好似好惨咁样？即系要配音， 同埋因为我唔系好明，啲衫唔可以仲有搵个夹咁拎去，点解要自己着住嘅？唔准噶。 系啊，嗰阵时好多限制嘅，上 唔可以咁样俾三人嘅。 系啊，我最记得我带一粒肉啊。然后我翻落嚟嗰时咧， 冇咗啦， 就嗰啲海关咧就捉咗我入去，一个细路仔俾人哋捉咗入去，除晒衫，除晒裤，咁睇下仲有冇嘢喺度。嗰时就惊啦，可能呢啲系少少嘅阴影咧。 你又唔驚，於是而家就唔敢除衫。 導致你乜嘢啊？ 導致而家 先生，你 仲驚？你又諗到喎，好嘢， 先生。 佢哋一叫你就 哇！先生脱衣服， 我唔除衫。 长笛被你廉价脱手再忘掉，勤力上进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住盐湖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心笑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架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音管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日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占用回忆，也为追求乐趣。笑逐个队员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和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迅速就至那一天，时间莫对晚，忘记家中宝贝女，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占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有乐与爱喜与怒和离愁必须，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归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留意到建筑业同运输业面对人手短缺问题， 有关决策局正系密锣紧鼓，积极研究实际情况，会尽快公布相关策略，亦都希望有关业界尽快有决定，最迟今年年中公布整体策略。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留意到建造业议会估计业界有1万至1万5千的人手短缺，不同界别亦都面对同样问题。他说人力不足会影响市民接受的服务，亦都影响与世界的竞争力，政府会认真处理。但他强调同时要保护本地就业，包括保障工资，在作出任何决定时，例如考虑输入某方面的人力，工资不能够低于有关行业的入息中位数，这个是既定政策。当局亦都会加强本地培训，在再培训计划和专业培训做功夫，相关决策局会尽快检视并且宣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中小学的学生人数下跌，要确保学校营运符合实际需要，教育局正是与学校保持沟通。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最新数字显示本港小学生人数下跌 14%， 中学就下跌 18%， 教育局推出的政策需考虑到有关情况以及有什么处理方法，包括学校合并或重置计划，让学校有秩序和畅顺地按实际情况去营运。他又说稍后会公布师生的实际人数以及扣门位方面的处理。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说，本港批发零售界目前人手短缺大约40000人，各行各业都请不够人，如果本港不尽快输入外来人力，担心会影响香港发展。他说香港可以效法澳门，从大湾区输入劳工，外劳可即日来回香港，外劳公司要同本地劳工差不多，认为外劳不会拖低本地员工薪金。香港百货商业雇员总会会务总干事林志忠说，不同意输入外劳的方向，认为业界人手短缺主要是因为薪金问题。根据近年工资中位数统计，批发零售界每年加薪只有 1%， 低于通胀。如果雇主愿意调整工资，可以令到从业员回流，甚至吸引新血入行，解决人力不足问题。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回应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计划与蔡英文会面，强调中方将会密切跟踪事态发展，坚决有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总领事馆发言人说，无论麦卡锡以哪种身份和名义与蔡英文会面，都是又一次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国联合公布规定的行径，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无益于地区和平安全稳定。麦卡锡无视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广泛支持，无视前居之鉴，执意打台湾牌，无疑将重蹈覆辙，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发言人又说，蔡英文等台独分裂分子逆历史潮流移动，不断以美谋独，甘当一些势力以台制华的棋子，必将以失败告终，必将遭到历史的正义审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潮湿，日间温暖，接近周末气温稍为下降。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65点，跌144点，总成交金额59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4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52点，跌36点。 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美團134.2跌5.8，商湯3.17升2.8，騰訊控股386.6跌1.6，阿里巴巴95.3跌3.25，中芯國際21.25升1.25，盈富基金20.5跌1.0。恒生中国企业69.3八跌6.6，中国移动65.7升1.4，日明生物45.6系跌1.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2.86，瑞士法郎0.914，加元1.344，人民币6.883，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8,264，升76，港金报18,530，升1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9.9，卖出1,980.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港岛区维园道去翻柴湾方向，近住维园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啊，就系维园道去翻柴湾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较早前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老围快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荃湾的和宜合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和宜合道去昌荣路方向近住梨树路的快线封闭，现在就车多少少。由于有强风关系，青屿干线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和深圳湾公路大桥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输赢。 作为原作者傅瑶老师，又最喜欢剧中哪个人物呢？ 我只会说周瑞和洛嘉呢，花的笔墨比较多，但是呢，有一些看起来戏份不是那么多的戏，但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魏延，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出现比较少的叶朝东、王义南。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唔好怕烦到人。无论日子点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揾到人喺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哋嘅帮助，仲可以多啲参加有益身心嘅活动，丰富自己嘅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童年嘅回忆。有个听众佢话：，喂，你好似个粒玉未讲完喎，咁样样。头先你咪立住粒玉俾人拉入去嘅，咁收尾个粒玉点啊？即系 OK 噶。 如果我翻之前冇登记咧， 走嘅時候， 過咗粒玉咧，你就要解釋， 係啦，就要拜低啦，冇得攞啦， 我冇得攞噶啦， 冇得攞噶啦，因為佢唔知你係，因為嗰時好嚴格嘅，係 啊，我都記得噶。嗰陣時候咧，如果你翻去嘅話咧，你係要咧入去之前你要報你自己帶幾多錢啦，你身上面有啲乜嘢名貴嘅嘢啦，譬如話你個相機或者乜嘢，你都係要寫低嘅。到你出嚟嘅時候嘅話，當然唔係個個都 check 咁，但如果佢要 check 嘅話咧，好似你咁樣講啦，如果無端端你多咗啲名貴嘅嘢嘅話咧，你係要解釋嘅，係 啊， 你要俾個合理嘅解釋， 所以好驚嘅。因為嗰陣時點解著咁多衫去咧，就係翻到鄉下，你全部除低曬俾啲鄉下嘅人，因為嗰時環境嘅比較困迫啦，全世界 知道知道知道，系啦。Angel 都有講到，有個聽眾 Angel 佢係啊，我哋以前都係咁噶，因為如果你唔著上身咧，打碎曬啲衫咁樣 咯。啱打碎我唔知啦。好，我講下我童年事先。我想問下你哋小學六年班咧升中學啦，你哋有冇去考中學噶？ 有。 你有冇自己攞申請表報考人哋啲？ 我自己去報啊，咁啊， 唔係你考會考過， 我考升中試噶， 考升中試噶嘛，跟住佢派噶嘛， 係啊。但係我哋成班同學咧嗰陣時唔知邊個發起，我哋間小學喺彩虹村嘅，就話俾我哋聽，喂，慈雲山有間協和中學咧有報名表派喎，去唔去考啊？佢好啊，好啊，一齊去。真系一齐去考。但系咧，然后咧又一日星期六啦，个个咧我哋成班鸭仔。就響彩虹村就一路咁行上去慈雲山，然後就去考啦。嗰間係一間英文中學嚟嘅，咁啊入到去市場啦，其實唔知佢寫咩，全部英文嚟嘅問卷。我哋中文小學啊嘛，哇！我好驚，然後喺度諗。哇！原來第時我如果我都考唔到，咪冇書讀。你明唔明啊？好差心情，考完咁跟住走啦。然後咧，俾我哋嘅班主任知道，大發雷霆鬧我哋。佢話：你哋考精中試咪得咯，因為我哋叫做 A 班，叫做全級最好個班。佢話：你哋都咁樣啊，嘥曬時間。闹啊！仲个闹， 试下啫嘛，有乜所谓？ 系啊， 我经验都 系啊， 系啊。但系因为嗰阵时好似要俾报名费啊，唔知一蚊两蚊。 咁你自己俾啫嘛，唔系？ 系啊，系啊。总之班主任， 总之佢唔中意啦。 佢可能肉赤我哋，即系佢即系 你 班系啊，心痛我哋成班小朋友又行上去，同埋好似廿个去考咧，好似得一个 入咗。 系啊，即系佢收，但系收咗都冇去读。 咦，咁即是话你有两条队噶咯？如果你咁讲，即系以前你可以由升中试，正叫你考完之后嘅话咧，佢就会派你去读边一间中学啦。你仲要自己咩噶嘛？讲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我记得系咁噶嘛。另外嘅就系你系可以就自己就去考，就 系 扣门啦。啲所谓叫做系嘛，考佢哋嗰一间嘅中学嘅， 因为真系唔知 哦，唔知会派到去边间。 系啦，咁但系班主任就闹我哋，就话因为你哋都算几好啦，对我哋都有信心啦，你哋唔好嘥你咁时间嘥啲乜钱去走去无无谓谓咁啦，我记得系啊，跟住有人俾佢闹到喊啊咁样咯。 但系嗰时好惊我，即系成日 惊噶， 入唔到啊，又或者间学校唔够好啊，唔知点样。 因为咧最惊就系一时失手呢四个字。你有冇听过啊？ 我想问你个升中试系约翻喺学校考噶？定好似會考咩？ 出邊考， 出邊考嘅，出邊考，係啦，即係好似你考會考咁樣。 哦，因為我哋嗰陣時咧就應該唔使再考升中試嘅，就係用校內可能五年級下學期嘅成績就評分啦。之後就可能如果派到你去可能 A 學校咁樣，你就入到呢間學校之後就考分班試嘅啫。係啦，所以都幾搞笑。咁對於一個小朋友嚟講，咪好大壓力咯。 系啊， 即系一试定生死啦，先就 系啊， 佢自己攞嚟嘅啫嘛，人哋咪考一个试就得啦，佢哋可以自己又要再扣门，系咪先？ 同埋因为咧呢啲咧就系一个同学，喂，我攞咗报名表，你哋去唔去？一个传一个， 唔会， 咁 我 哋就去， 我唔会，系 都会嘅。有时即系好似，咦，你又去啊？ 我 都去， 惊啊！但系梁启章，你真系唔去？ 哦， 系啊， 你唔得你死啦！系啊，总有啲说话嗬， 系啊，总有呢啲说话。喂，啊，边个都考埋咯？佢考第四，佢都。攞 又困效應， 我自己諗住哇，我考四十咁啊！ 你喺小學得唔得噶啲成績？ 中間啦， 咁咁當然我哋講緊就係讀書啦。但如果你話你問我嘅就即係難忘嘅童年回憶嘅話咧，就真係啦。咁我都想講一講嘅就係我以前咧暑假係好開心嘅。 哇！我 因為暑假你就翻鄉下，我就一定去我大姑媽屋企嗰度住嘅。 喺邊度？ 唔知點樣得？佢喺荃灣度住嘅。去佢屋企嘅話咧，有幾樣嘢到今時今日咧聞到見到，我都仍然會諗起佢嘅。就係咧去佢屋企嗰度住嘅時候會好開心，因為咧其實好耐之前有 station。 vacation 噶啦，佢屋企咪就系 staycation 咯。 我嘅乡下都系 staycation， 系咪先？你会有一个新嘅牙刷仔，系咪？你去佢屋企住啊嘛，会有一条嘅毛巾仔， 乡下人会帮你铺好张床， 系唔系？咁仲有嘅就我好记得，好记得，因为去佢屋企嘅话系暑假，所以咧每一次当你冲完凉嘅时候咧，佢就会觉得咧有啲咩嘢可以令到你凉浸浸咧，就一定会喺唔系嗰阵时系冇冷气嘅，佢会点样做咧？佢就会攞一支蝴蝶牌嘅花露水，渗渗渗渗渗落你个头嗰度， 渗落个头， 跟住咧个头你洗完头噶嘛，跟住好凉，好香，有嗰一阵味，所以你一闻到嗰阵味嘅就系夏天啦。 同埋咧，你大姑妈一定特别锡你。 冇错，未完，好啦，到你差唔多已经个头仔已经帮你即系凉凉浸浸嘅时候嘅话咧，就会喺你个颈仔嗰度嘅话咧，就会攞有某一个牌子嘅爽身粉，佢有一个 泡泡 嘅一个粉泡嘅，你知唔知嗰只？ 饮 少少，跟住搓， 哇，嗰啲 味好香噶。 系啊，跟住咧嗰啲白色嗰啲粉飘到周围都系，觉得好香啊，好开心啊，我觉得被宠爱。 嗰啲味而家都仲喺个鼻里边，都仲记得，隐约仲记得嗰种味，真系好童年回忆。 我有时会专登去一啲百货公司先至可以买到呢两样嘢噶。 仲有 噶，见到嘅时候唔知有冇啦。我当我大过咗嘅时候咧，我希望可以得翻呢一种再万千宠爱在一 身 嘅感觉嘅时候，我咪买翻呢两样嘢咯。 但不 然 你知唔知以前 童年嘅回忆？ 冷气机系好奢侈品嘅，即系以前啊，即系我屋企都系冇冷气嘅，即系过好多年咧，夏天系点样过嘅咧？就系除衫瞓咯，即系上身啊， 瞓有把扇咯， 系把扇仔 扇啦， 系啦， 席啦， 抹身啦， 系啦，再唔系咧， 摆啲冰喺隔篱咧， 摆啲 冰 冰都冇 啊。 再唔係咧，就瞓出露台啦，即係個叫騎樓咯，行張帆布床，以前有啲叫帆布床咁啊，即係行行搭搭咁樣，咁啊瞓出去唔著上身衫咁樣瞓，冇冷氣呢回事嘅。 其實啲日子又係咁樣過咯，係嘛？我仲有記得一樣嘢嘅就係咧，會去佢屋企先食到嘅就係好厚切嘅豬扒。嗰陣時候已經有厚切嘅豬扒，跟住就會聽到佢咧就會剁剁剁剁剁剁剁，因為要將嗰啲豬扒剁鬆佢，跟住咧就要醃一個下晝，好多蒜頭，好多豉油，跟住夜晚黑咧煎一煎，净系摆落你个饭度， 好香啊！ 你讲得啱，嗰阵、 味 道， 猪扒嘅香味， 系咪佢阵香味同埋嗰份爱？你每一次去到佢都会整，因为佢系好好食嘅，所以佢就系、我就觉想 一下。喂，你有冇表哥、表姐、表妹？ 有噶，但系嗰阵时候表哥系好神秘嘅， 疏离 表哥系疏离啲嘅，因为佢会觉得佢就系我唔会同表妹玩嘅。佢哋 大 个噶啦， 大 好多嘅、即系佢哋已经系即系做翻工噶啦，佢哋已经系翻工噶啦。咁、有一间房咧系唔可以入嘅，一个就系表哥嘅睡房系唔可以入嘅，咁咯。冇错，我仲好记得嘅就系有一次咧，有一件事我觉得好懦嘅，就系嗰时睇呢一个奥运会，有一个系德国嘅做柔软体操嘅女仔，叫做戈曼尼兹，你 记 唔记 得？ 嗰时候咧，佢系攞咗有好多好多个奖牌啦，好细粒嘅，我成日都好想去，觉得如果大个真可以做 佢咁样， 好就好就好啦，因为我都咁细粒，我谂我都可以攞到就奥运金牌嘅。咁跟住咧就喺我大姑妈嘅屋企里面咧，就有一个大嘅窗，嗰啲窗系当然系全部有晒窗花啦，但系对正出边嗰个马路嘅，而且佢就系有一个窗帘咧，一拉埋嘅话就乜都睇唔到噶啦。咁但系咧，佢嗰个窗同埋嗰个窗帘中间咧，就系有一啲好似窗台咁嘅位置，但系窗台嗰个位置仅仅可以企到一个人嘅啫。靓仔嘅冇问题啦。咁我就觉得，咦，呢一个咁嘅地方嘅话，就系我嘅舞台啦。 好嘢！ 你明我讲咩吗？呢个就系我嘅舞台啦，就系似嗰啲咧，有啲表演嘅项目，我就有一条嗰啲咁嘅嘢， 跳板啊？ 唔系， 平台平项目啊？ 平项目。咁我就喺嗰度咧，就扮歌曼尼姐喺度打关斗啊，喺度即系执手翻领，当然系唔得嘅，但系我就幻想我自己系咁样。但系点样可以嘅就系唔会俾屋企人睇到咧？就是、拉咗个窗帘。点不知有一次，当我做完好多呢啲咁嘅嘢翻嚟嘅时候， 表哥企喺度。 表哥拉咗嚟窗帘， 我大姑妈讲：你做乜嘢啊？因为你喺里边嗰度做埋啲好奇怪嘅动作，咁跟住就我冇嘢，拉咗俾出嚟，跟住佢冇咩，佢话冇乜嘢，我都留意咗你 好耐噶啦。 阿大姑妈以为自己对你系咪做咗啲唔好嘢，你冇傻落翻落嚟啦。 因为我谂 傻事啊！ 有饭事有商量啊！ 你落翻嚟，你做乜嘢？咁跟住我就我冇嘢啊，我只不过喺度，我又唔敢讲。咁跟住所以我啊，点解佢会知道我喺里面嗰度做埋啲咁神秘嘅嘢咧？ 睇个样嘅。 系啦，当我就系、是、我当我唔知啊嘛，跟住我就啊，等我就拉埋个窗帘嘅时候，等我睇下先。其实一拉埋个窗帘嘅时候， 看得很清楚， 根本就系睇得好清楚。你喺后边度做乜嘢？ 佢都留意咗你好耐， 佢都留意咗我好耐嘅。你喺度做乜嘢？ 佢成家人都好担心啊！ 其实细个有冇扮呢个 扮哥万尼兹啫嘛，我只不过是 香港小姐咧 有， 香港小姐 女仔女仔一定有扮香港小姐，又或者咧以前咧好中意揾毛巾咧扮嗰啲曹达华、于素秋。如果你有睇过嗰啲旧嘅 语 长 片 里边嗰啲合事咧，你就知道嗰啲造型系咁嘅。 哇！真系落到爆， 即系你傻傻地噶 嘛？佢要我傻傻地啊！因为喺里面你自己一个人喺度陶醉咗喺自己个舞台上边啊嘛，玩咗好耐，系啊，日日都玩。是啊，其实原来根本就在出面嗰度全部都睇晒你喺度做乜嘢。 你呢就是玩呢啲啦，即係自己模拟一啲东西啦。但係其实你觉唔觉得以前我哋细个林包括 Brian 啦、我哋细个基本上呢係自己要搵嘢玩或者自己諗啲嘢出嚟玩。冇嘢玩嘅。边有嘢玩，屋企玩具又缺乏。讲真又冇人陪自己玩。咁所以阿 Yu 就可能可以自己扮。 自己玩囉、 自己自己玩囉、 其实 係。或者自己发明啲游戏囉。以前玩咩嗰啲叫咩家家酒嗰啲叫 煮 饭仔。煮饭仔。我就喺同我堂妹，我堂妹住喺隔篱街嘅，就喺度玩煮饭仔啊，玩锄华于素秋啊，买嗰啲纸剑咧，嗰啲咧硬纸做嘅剑，咁喺度玩嗰啲咯。有冇玩过嗰啲啊？ 冇玩。 你反而冇玩嗰啲。 我有玩过系咩咧？细细个谂幼稚园都记得，谂大高系咪叫高班？嗰阵时终于唔知点解阿妈买盒粉笔翻嚟啦。我谂我个情况同阿Yu Yu前辈差唔多，就喺度扮模仿咩咧？ 老师， 扮老师，但系冇学生嘅。我就落屋企，仲要有公仔啊，有个人样嗰啲， 摆晒住， 好多人惊啊！系咪阿妈又喺度话你系咩事？ 关公冇出嚟啊嘛，你冇 大肚佛 嘛， 大肚佛摆埋大肚佛喺度 教咩？嗱，你知小 幼稚都系我嘅学生， 幼稚园你又学嘅嘢唔多啦， 系啊， 咁你攞住粉笔。嗱，今日咁多位小朋友，我哋嚟上堂啦，我哋就喺个板度写一加一，一加一等于几啊？即系人哋 大肚佛你答， 人哋冇举手嘛？兔仔你举手，你答。即系我试过有次做呢啲嘅时候咧，俾我家姐行过间房，佢见到佢觉得我自然住，之后喺度笑咗我好耐，即系周围同阿哥啊、爸阿妈讲，点佢今日做咩自己屋企？佢扮老师啊，只系教公仔上堂啊。我就 係 呢啲 嚟咁 嘅咯。我哋以前係成日都玩模仿嘅，係咪啊？即係你睇完啲電視劇咧，你會希望自己係佢啊嘛。我阿爸阿哥萬嚟知你有冇扮大個咩？ 我就冇扮嘢，不過咧，我有一次咧又去我唔知佢咩，應該係我阿爸嘅表妹就去屋企。嗰陣時係中學啦，已經係 form two form three 啦。咁咧就表姐有個房，咁佢哋喺出面打麻雀，佢話：啊，你入去個房嗰度坐下啦，表姐出咗去啊，咁咪入去啦。 搞表姐啲， 搞 表 姐 啲 间房， 系啊， 我入表嗰间房， 佢叫我入嘅， 咁睇冇叫你掹佢啲嘢出嚟玩喎， 冇， 我姐， 你冇掹佢啲嘢出嚟玩， 化妆品， 冇，自己化妆， 将佢个高踭鞋， 冇，就见到有啲。姊妹的雜誌我就掹咗出嚟，我終於有機會睇粉紅色，因為我哋從來都唔敢睇嘅， 梗係啦， 係啊，咁啊咁啱，咦冇人喎，咁我就喺度睇啦，睇下睇聚精會神，各各各入嚟， 係 表姐話你度睇乜嘢啊？我冇，我話 睇書啫， 睇姊妹雜誌啫， 頭畫學啫， 咪咯，你有冇兄弟啊？ 其实我发现有嘅，有本嗰啲咁大岛嘅，有本叫做《新知》嘅， 系啊， 系啊， 嗰阵时候感觉有啲啲大人噶嗰本书，好大胆噶， 你应该一嚟睇《新知》嘛， 即系咧，你知唔知啊？少年时代睇呢啲嘢咧，系好多遐想嘅，但真 唔系 噶， 我觉得冇遐想，我嗰阵时系心卜卜跳噶。 我想 即 係 心肝仔 卜卜 跳 噶， OK， 佢一本雜誌啦，好大好大島嘅，係啦，好大本嘅，最後尾嘅時候嘅話咧，會有一啲嘅就係兒童不適宜嘅一啲照片， 係啦，但係又唔係話真係好大膽啊！嗬，即係我諗永遠 唔大膽，又唔係好大。但係嗰陣時呢啲已經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大膽嘅嘢， 即 係 啲青少年 挑動你。 嗯，不過有時啊，唔係淨係圖片啊，有啲嗰啲咩南宮夫人啊，定唔知咩啲信箱咧，又問啊，如果我咁樣咧，一個禮拜四次對身體咪好有害㗎？即係嗰啲咁樣，你都會 冇睇喎， 你都會覺得即係係好特別㗎，即係問一啲生理啊。 即 係 我哋嘅嗰陣時候呢一方面嘅知識嘅話，就係嗰度嚟㗎咯。但你其實係累咗好多小朋友， 好多錯誤嘅信息。 總之唔係你睇嘅啫，你會覺得就其實我都有呢個問題喎。你會 實有問題啊！ 你會代入噶嘛？係咪先？所以其實係好好笑噶。但我諗你哋而家冇啦， 都冇啦， 佢哋都好熟悉噶啦， 都即係我唔好話我嘅，我諗而家啲小朋友咧，有時同啲中學生，佢哋都係乜都睇 YouTube 咯。 系 啦， 网上嘅资讯咁多，不过亦都要咁讲，都要拣嘅，即系唔系咩都睇得嘅。就算系今时今日，咁小朋友啲嘢佢唔明噶嘛，睇咗佢当真嘅，咁都唔系咁好咯。嗱，吓，过一个精彩童年嘅时间，非常之好开心。今日时光倒流好多年啦，今日大家锡仔女之余，都要带啲正确嘅信息俾佢哋。十二点钟之后，我哋有正确嘅信息由 K 机上发放。今日福尔摩 K。总局都算记日路，随月能引领倾倒。不准狠抑压，强忍苦恼，只懂叹气，自道清楚。站起脚下，扛着普通话的胸。Wake up, get up, it's time to let go。通往大时代派对似的热闹路上。全然投入庆祝看意象，引起卖力圈扬，神奇坏的精神都站起，无惧缺氧。I'll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你要爱新厌旧，你要放胆接受。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你要爱真艳求，你要放胆接受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哪个需要调教？你要接起两袖，你要破开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守则有一行，求你尽快跑。沮丧，然后放肆扬手，别日夜回望。 先生，麻烦你开翻盏黄色闪灯啦。 是但啦。 先生，喺货柜场内所有驻场车辆，包括机械设备，都一定要着住呢盏闪灯噶。 咪开翻咯，有冇咁麻烦啊？ 呢位先生唔系麻烦啊，系安全啊。想知多啲货柜处理作业安全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货柜处理操作要认真，一唔小心会伤人又伤身。我系 Miss Jenny。 中午十二点钟。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阿 Sir， 阿 Sir， 快啲过嚟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Help， help， 阿 Sir， help， 阿 Sir， 阿 Sir， 啊！ 喂，我系福尔摩 K， 有咩帮到你 ？K K Sir 你好，早晨，欢迎啊！今日有个福尔摩 K 啦， 好大只啊 ！K K Sir， 哇，又大只！ 你睇下佢今日， 我系咪一个礼拜大？我系咪一个礼拜大只过一个礼拜？ 点解咧？ 犀利，嗰啲气势犀利啊！嗱，今日咧 ，K K Sir 咧， 咁样讲，个心勃勃跳啊，真系唔系卜卜声， 赞 你 都卜卜跳 啊！ 靓女赞我啊嘛，梗系卜卜跳啦！ 真系识讲嘢，真系开心啊，万千宠 爱。阿 K K Sir 今日咧讲一个同新闻有关嘅，吓一种骗案啊， 系啊？点解我讲咧？因为我都忙咗一个周末啊，因为我都有啲朋友中咗。哇！我啲朋友个个都啊知识分子， 系啊， 位高要职噶嘛，系嘛，都中，系啦。咁点解会咁咧？咁啊，同大家分享。即系佢哋嗰个 骗徒嘅手法， 骗徒手法啦。咁呢个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嘅话咧，就即系剩咗两年几嘅一啲，即系我哋叫做黑客入侵你个 WhatsApp 嘅 account。咁啊就近期咧就有啲 死灰 复燃嘅情况。咁啊原因咧就阵间同大家分析一下啦。咁啊就点解佢会咁样咧？啲黑客点解要搞我哋个 WhatsApp account 啫？我哋普通市民嚟啫嘛，系嘛？有咩着数咧？系咪大家谂到点解佢要 hack 我哋 account 啊？ 都是攞你嗰啲朋友啊，或者系你嗰啲系你朋友嘅资料咯。 系咯，咁攞咗冇用噶。 攞你朋友啫，佢会唔会问？ 譬如佢会唔会嗱？譬如用咗我 account 啦，就问阿小强借钱啊，叫入数俾我啊，系咪咁？ 因 为 咧嗱，其实咧，譬如假设咧，我控制咗阿马小强嘅 account， 咁咧就嗱有一个特点噶吓。如果你个 WhatsApp account 俾人hack 咗，即系 hack 咗，即系占领咗之后咧，佢以前嘅嘢睇唔到嘅。因为咧以前我哋嗰啲WhatsApp 嘅 account 对话就喺呢个手机里边做备份嘅。佢攞咗你个 account 之后咧，由嗰个 moment 开始， 嗰刻开始，佢就即刻 live mon， 即係叫現場監察住你個户口喺個電腦上面做。咁、我哋個 WhatsApp， 我哋嘅朋友馬小強 hack 咗我 hack 咗佢 account 之後，你同埋繼昌唔知噶嘛？你仍然會 WhatsApp 佢噶嘛？喂喂，繼強今晚出嚟食飯，佢就會做嘢噶啦。咁咧佢就唔知道你係邊個噶嘛？咁、所以咧佢就唔會稱呢啲咁嘅騙徒嘅手法咧，佢喺個 WhatsApp 上面就會千方百計引你去中伏嘅。例如，我而家突然間咧就有急事過咗去深圳或者過咗澳門，而家我唔够钱用啦，麻烦你借住我俾我先啦。 即系你扮阿小强咯， 冇错。咁佢又喂，咁啊得啦，朋友之间系嘛？ 我唔会借俾佢， 我都唔会借噶。 系啊， 因为佢 你 hack 错咗啊，你 hack 大 记录冇啊嘛。 你 hack 咗小强， 嗱 咁啊， 马 小 强 嘅 account 又唔怕俾人 hack 啦 ，hack 咗都唔惊，冇损失。 我保留追究你嘅 保留， 我介绍个律师你识啊？ 哇！我啊，仲太唔好， 唔系都安全嘅。你个 account hack 咗都唔使惊啊嘛。 我都系咁，冇朋友， 冇人睇住，放心，呃唔到钱， 揿 唔 到钱，得两个人， 揿唔到钱出嚟。 我边度话搞咁耐啊？ 啲死户口嚟嘅啲啫， 呢啲冇，咁我唔好彩啦，中咗都冇事咩啊？ 系啊， 咁咧就 系个骗徒唔好彩啊！ 冇错， 其实呢个咪有少。好似咧，大媽話：，我係你個仔啊，嗰啲咯。 但 係 因為佢 攞咗你 WhatsApp 卡啊，佢可信程度高啊嘛。 系嘅， 你明唔明啊？ 系嘅， 人你嘅朋友唔知道你刚刚系两个钟头之前俾人 hack 咗啊嘛。 但我想问咧，其实佢用咩方式 hack 噶？即系点会俾人 hack 到？ 呢个咧就系咧就想话啊，我啲朋友中招嘅原因，因为佢即系呢个 weekend 咧就好繁忙啦，咁咧全部都系知识分子啦，亦都有啲公司里边有啲地位，因为太忙，咁突然间有个好老友嘅朋友就好紧急，就正如头先咁。正如頭先咁講啦，就話：，唔好意思，我有啲急事，我個 account 咧就俾人 hack 咗。由於我 account hack 咗之後咧，我冇辦法可以攞個驗證碼、，WhatsApp 嘅驗證碼六個位數啫嘛。佢話我就用咗呢個電話 send 咗俾你啦，你馬上撳翻俾我。快！如果唔係咧，我就過咗個時間，因為驗證碼要一分鐘六十秒之內搞噶嘛。 跟住你要再問佢攞多次嘅， 咁佢就信以為真。咁就係因為中咗第一個先，咁佢就即刻將嗰六個位數字嘅密碼驗證碼 send 翻俾嗰個 hacker。係，咁佢咪即刻個三十秒之內，佢個 account 即刻死咗，就死咗啦。咁佢就發毛啦。咁但係最大問題就係話咧。呢啲咧通常都即係唔會即刻通知朋友。嗱，其實呢個有一個好大問題。如果我哋嘅 account 不幸地俾黑客入侵咗之後，第一時間要做嘅嘢，唔係由佢啦，唔怕啦，咁啊遲啲會攞翻嘅，唔係咁樣。第一時間你要通知曬你周邊嘅朋友，唔好俾佢中，因為咧佢用嘅手法就係攞咗你 account 之後，佢第一時間會做嘢嘅。嗱，我個情況就係話，我喺個大組裏面，佢即刻揾我，因為佢可能我個工作關係，我有經驗去處理啲嘢。佢即刻揾我，喂張 Sir， 唔好意思啊，經常我個 account 啱啱俾人 hack 咗，我而家喺內地，咁你可唔可以幫我搞？咁我得冇問題，咁我就即刻喺個大 group 裏面咧，我就話啊，假設啊馬小強，我話喂喺個大組，因為我哋有個大群組噶嘛，嗰度幾十人，喂阿馬小強個 account 俾人 hack 咗，大家唔好respond， 唔好信佢啲嘢。 經常咁，我諗想問嘅就係，如果因為阿小強嗰、那個我哋假設嘅就呢個，唔係真係啊，即係佢俾人 hack 咗嘅話，你个大 group 嗰度咧，就通知晒所有其他嘅人，同一时间嘅黑客都会知噶。 冇错，所以咧佢即刻退群。 因为已经冇用啦，马小强呢一个。 佢喺嗰个群组上面咧，佢即马上就会退群嘅。我即刻睇到。 佢已经露出马脚啦嘛。 系啦，佢已经知道，佢已经知道有人咁样。佢已经知道咗嘛。咁所以呢个系最有效嘅方法，唔好 佢 上马前 识揾你堵截啫。如果普通人。 咁所以而家咪教香港市民去做咯。当你哋自己个 account 俾人 hack 咗嘅话，第一时间要通知你个好朋友。 我点知道我自己个 account 俾人 hack 咗咧？ 因为你个 account 突然间死咗嘛， 死咗啊， 死咗嘛， 呢个睇唔翻， 你睇唔到噶，你用唔到噶，你直情因为你 俾佢攞咗 嗱，等于咁样，我哋转手机嗱，我而家用咗一部某牌子 A 牌子嘅，我转部手机 B 牌子，我咪要将啲 account 搬个 B 手机咯，咁你 A 手机咪冇晒啲嘢咯，咁咪即刻知咯，一死咗嘅话已经俾人哋攞咗你个 account， 你睇唔到噶，咁所以你一定用千方百计叫你个朋友喺你所有嘅大组里边通知人，唔好。再信我由我 send 出嚟嘅嘢，呢个系保护你朋友必定要做嘅嘢、 啊。先做咗呢一样嘢先吓，佢已经无所遁形啦，都做唔到嘢。 冇错，第二样嘢咧，你又要写一个 email 俾呢个 WhatsApp 嘅 support group。 哦， 咁咧就话俾你听，你嘅手提电话号码几多号？已经几时几日俾人 hack 咗？你马上同我停止咗佢。停止咗佢嗰时候咧，咁人哋会 response 嘅。咁当然咧，你要报下警啦，即系惊有人俾人呃啊嘛。咁样电子报案方法好简单嘅啫，做咗个备案，然后就通知呢个 WhatsApp 嘅。咁啊，即係嗰個 admin 群組啦，行政群組，咁佢會同你做嘢噶啦。咁但係都要幾日時間，你先攞得翻你個 account。 哇，好麻煩啊！ 好麻 煩。咁呢幾日我就真係做唔到。 但 K K Sir， 我想問下頭先，因為電子報案咧，我真係唔知會係點樣電子。 咪喺我哋警方嘅電子網頁上邊咯。我哋喺警察網頁上邊有個電子報案。 可以咁報案。 e-reporting 得嘅，而家唔使噶啦，而家 即係唔需要專登走去警局噶 啦。千祈唔好打三條狗添啊！你呢啲唔係打三條狗嘅嘢嚟。 我想諗住自己去九龍城警署， 系啊！我哋以前有啲咩直接上系啊， 你要自己亲身去啊嘛！ 你啲银包跌钱嗰啲电子报案啊， 而家全部电子报案得噶， 哇！2023年啦，唔系1963年啦。 但我想问，我同唔同啲真人倾偈噶？吓，电子报案同唔同啲真人倾偈噶？ 唔得！你就算电子报案，佢嗰个 admin group 会 咁，我点知道佢收唔收到嘢？ 收到佢俾翻个即系报案编号，你即时攞到个电，即时攞到个电子报案编号嘅， 明 白？好方便。咁所以即系而家市民有啲咩特要备案，你咪喺嗰度搞咯，完全冇问题，系嘛？ 咁咩情况之下唔用电子报啊？即系我哋想问多少？ 如果 话严重罪案你就冇啦，即系譬如你俾人打劫啊，屋企俾人爆窃嗰啲，梗系三条狗啦，系嘛？嗰啲系严重罪案，同埋需要我哋即时警方嘅处理啊嘛。咁嗰啲梗系要即刻报案啦，系嘛？ 哇，其实你讲呢样嘢都几危险嘅喎，点解突然之间嘅话又会即系死灰复燃咧？ 因为搵到钱啦，咁啊突然间咧话偏案嘅嘢又唔怕你精，唔怕你呆，只怕就你唔来啊嘛。所以咧，巧唔怕旧。 一九六三年啫喎。 但系用到而家都仲系用啱用啊嘛，真 系都系嗰啲嘢， 嚟嚟去去永远都系，等于我哋时装一样啫嘛。曾几何时我哋中意喇叭脚，曾几何时中意扎脚，几年一个潮 又兴翻， 系嘛？嗰啲骗徒边有咁多新嘅手法？嚟嚟去去翻炒嘅啫嘛。所以我哋堵截咗佢嘅时候咧，佢咪又行去啊，又揾个地家嘅方法，咪又去搞咯。因为骗徒咧。就等于我哋翻工咁啫嘛，一日八个钟头就坐喺个电脑上面谂下点样处理啲钱啊嘛，系咪？你唔好觉得佢无聊，佢打紧工啊嘛，你明唔明啊？ 咁我哋点可以防？ 我 就 系谂紧防 止俾人 hack 啊！ 冇错啦，仲有好多人都唔知嘅 WhatsApp 里边咧，仲有一个叫双程验证码。如果我哋喺个 WhatsApp 个版面上边咧，右上角有三点星星，你揿咗佢之后咧，喺我哋个账户嘅设定上边咧。咧撳落去有個叫雙重認證嘅，咁咧就除咗話啊你個 account 出咗事嘅時候，佢會俾六個嘅認證碼你之外咧，仲要加埋你自己自設嘅六位數字密碼。咁咧你雙重認證之後，佢 hack 唔到你嘅。 哦， 就算你真係 by mistake， 你真係錯誤地將個認證碼唔覺意 send 咗俾你嘅信嘅朋友，佢已經仲出咗事，佢想攞你個 account 咧，都仲要入你自己私人設立嘅密碼，咁佢咪偷你唔到咯？咁仲有個好處，你要自己設咗呢六呢個六位數字密碼之後咧，佢耐唔耐兩個禮拜都係提你一次。係 啊，佢耐唔耐佢就會叫你再係 啊，咁你咪兩個禮拜做一次，你咪唔會唔記得個密碼咯。 哦，係 嘛？所以你都要保護自己 account 嘅話咧，其實有好多方法。千祈要呢啲咁嘅防備工作要做得好。 我想问一样嘢嘅就系，系咪即系有时你无端端，譬如可能就系有一个譬如马小强咁先算啦。我有时我会揿落去佢个 account 嗰度咧，我就会见到嘅就系佢嗰个认证码已经变更咗啦。系咪就系代表嘅就系啦？佢已经系 set 咗呢一个就双重认证嘅嘢。 呢个要做嘅， 呢个要做嘅。但有啲人冇做咯，好后生嘅咋，佢都唔知啊。 咪啦， 头 先我讲咗俾佢听 啊， 讲紧你啊，做紧你啊，做紧， 即刻做，即刻 做紧，开始惊。 系啦，我同埋如果我想问嘅话咧。我哋成日都会用呢啲咁样嘅，譬如可能系社交平台等等啦。有冇一啲譬如可能系即系蛛丝马迹嘅就，呢一排近来有好多嗰啲唔识嘅人，或者唔系喺电话簿里面嘅人咧，就会嚟通知你。你有冇啊？呢一排我多咗好多， 通知 系无端端嗰阵，我讲你加我啦，我可以帮你又就搵工又 有好多嘅搵工啊，叫炒股票投资嘅群组 啊， 甚至乎有啲色情嘅嘢啊。 色情我冇， 因为可能佢知道你咁犀利，你真系。佢唔得，佢真系识分别男同女嘅，冇理由。 我真系从来都冇收过呢啲，你知我真系好唔开心。我唔系话想中呢啲咁嘅招，但个问题系在于，我从来都冇收过呢啲嘢嘅。 哦，咁 我可能少上呢啲嘢。 其实有嘅，都唔关事，因为佢 random 嘅。少上乜嘢啊？ 少上呢一啲咁样嘅网站， 同你浏览任何网页冇关系嘅，因为你个电话系属 random， 啲电脑 generate 出嚟噶嘛，即系电脑要拨打啲信息，原来去拨打呢个号码。即系个 WhatsApp 都系噶，所以 WhatsApp 同 WeChat 唔同嘅 ，WeChat 你唔会收呢啲嘢嘅，因为咧 WeChat 咧，即系我哋微信咧，你就系加咗你先至有个咁嘅通讯互通嘅功能。 系啊 ，WhatsApp 唔使噶嘛 ，WhatsApp 我求其打个号码落去，我都可以 send 个 WhatsApp 信息俾你噶嘛。 哦， 咁所以咁样。 系， 不过咧，我发觉啲骗徒咧真系好喺四方八面嘅，即系嗰啲方法。好似我个朋友咧就系有一日收到个 link 啦，即系嗰啲叫咗一扎嘢叫你下载咁样，即系话诶你个唔知咩会员卡到期啦咁样。 哇，嗰啲靓。 当时咧佢就冇谂过啦，即系就揿咗入去，唔系，即系唔知嗰条 link 身边会点咧，咁后来就俾人偷 credit card 咧，碌咗佢8000多蚊， 系啊，好惨啊，因为逢系咧嗱，好多嘢咧即系。呢個又係嗰個消費者嘅心態，佢突然間話俾你聽，喂，某一啲儲分嘅平台 啊， 喂，你就嚟夠期啦，你有40000分喺度，如果唔用嘅話咧就冇啦，我 加 個 promotion 俾你，哇，好啊，40000蚊啊換部吸塵機，你換唔換啦？你換就即刻 cut 入去就搞掂啦，一 kick 你就中招，因為點解咧？你佢就拿捏住你。好似話，如果我唔傾入去咧，我啲分冇曬。喂，呢分我儲咗兩年儲翻嚟嘅，我咪冇留咁笨咯，係嘛？咁樣，咁佢咪忘記咗一樣嘢。其實任何儲分都有，你唔好急撳入去條 link。你行翻出個版面，去翻佢個平台，輸入翻你個會員號碼。 去翻嗰間鋪頭。 唔使去口噶啦，边日走啦？而家全部手机噶啦，网上教 又俾人闹啦你。 哎呀，你仲系有啲咁老嘅心态，唔得就唔得。你出卖咗你个年纪，你知唔知？喺我心里边，你个年纪好后生噶嘛。 网上搞晒， 你唔好话。有时有啲咩嘢嘅话，我都仲系会相信嘅就 系 你俾我见到一个人， 实体 又或者佢就系要电话理财，我真系要同一个人就听咗佢嘅声，我先至会觉得嗰件事系真真正正落实噶。 我又唔会咁睇。 你会唔会咁啊？ 我都会 啊。系啊，我会噶。有时有啲嘢 咁样嘅， 系啊，即系始终譬如你嘅 唔怪得咁多骗徒啦，阿基基就唔怪咁多人中招啦，仲有咁多你啲咁嘅人， 仲有呢啲知识分子， 仲有呢啲人， 呢啲知识分子都系咁样谂嘅， 知识分子 你啫，我知识分子我， 你啫，我从来冇讲过我自己， 我唔识字噶， 我唔识噶，我读得书好少噶咋， 唔系，但系我哋冇谂过会咁样噶嘛，即系揿一揿就唔见几千蚊， 系啊， 入咗个拎， 系啊，嗱，你话讲唔见钱，琴日个报纸都有卖到啦。即系埋到啦，咁样就譬如有啲女士啊，啊而家我哋除即系除咗口罩啦，咁样啲皮肤咧戴得口罩都鞋咗，咁就佢上网里边买一啲咩药诶护肤机咁样，嗰啲机万几蚊部嘅，咁 哇咁贵， 梗系啦，女仔钱不嬲都好呃噶啦，啊我冇， 你买个俾边个？ 送俾人， 佢自己 送俾太太。 女士嘅錢不嬲都係較男士嘅錢容易賺 嘅，係嘅，呢個真嘅。 咁但係呢個騙案就係點咧？就係、是、有個網站啊，呢啲機咧，我哋而家大手買咗翻嚟啦。本身係萬五蚊嘅，而家我三千蚊賣俾你咁樣啊。咁啊，幾個女士中咗招，中招方法好簡單啦，又係啊，click入去個網站裏邊，俾完錢，俾完錢之後。三日四日就三日四日就成個平台都 delete 埋啦，咁咪報警咯，係嘛？咁當然有人犯法啦，咁人大點查啫，係嘛？即係講緊幾千蚊嘅騙案。 你都講過話呢啲其實根本佢都唔知喺邊噶嘛， 都唔知 喺 邊噶嘛。咁佢可能佢個 IP address 喺外部喺香港以外地方噶嘛。好啦，咁我哋成日都咁講，喂，咁係人都想做一個精明消費者噶啦。咁你而家又叫我便宜莫單，咁我點啊？點樣取個平衡啊？ 我實體店買嘢咯， 又實體店。 我有办法，就系咧嗱，如果头先用翻你嗰个例子咧，如果嗰啲整完嗰啲机咧，我要面交，即系我要当面 check 清楚，得唔得？ 可以嘅，嗱，其实精明消费者里边咧，同埋呢个便宜莫贪咧，两个概念好似好极端，咁但系我哋中间其实有个平衡可以取。做一个精明消费者里边有样嘢你系唔可以悭嘅，就系时间。你要用时间去做一啲我哋叫做搜查嘅工作。系嘛？咁啊，搜查工作好似我哋啲主婦們去買餸格價咁解啫嘛。你格到邊間停㗎，我咪去邊度買咯。咁呢啲係時間嚟啊嘛。 太平咧， 太平就一個問題啦。如果太平嘅嘢咧，就頭咁講啦。勞力士手錶咁先算啦。人哋賣十萬蚊一隻嘅，而家話俾你聽，兩萬蚊咧賣俾你，或者甚至兩千蚊賣俾你，咁通常有勞力士嗰個字喺度嘅，嗰隻錶就入邊都係假客㗎啦，係嘛？即係佢嗰個價錢平到 唔合理 啊嘛。咁呢個就常理啦，唔會呢啲唔合理嘅價錢裏邊咧就出現咗隻蛤乸喺個街裏面跳跳，咁你撳唔撳佢啦？係嘛？邊有咁大隻蛤乸隻雞吊啊？ 咪 就係 一隻蛤乸喺個袋，係咪？ 頭先阿繼昌講得啱啦，我哋用時間。去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嘛，所以我哋啊，如果當我哋購買一個比較係貴嘅嘢，幾千蚊嘅嘢嘅，咪各樣幾千蚊嘅袋，甚至而家好多人咧買買啲名牌再出嚟二手袋出嚟賣，咁梗係面交啦。 但 係 咁啊 ，K K Sir， 當面交收咧，我睇過個新聞啊。抢佢噶，你明唔明啊？佢约咗佢出嚟， 嗱咁啊冇办法啦， 系真系嗰只标签 度，咁 呢个咁呢个另外一件事啦，同我哋行街俾人打劫一样嘅啫，冇呢个就呢个唔需担心。 行街打劫咧，我唔知边个有戴贵标嘛， 当然， 但系佢约佢出嚟真系，诶俾我睇睇先，一到佢手就砰走啊， 啊咁啊唔系，所以咪约交收地方最好旺嘅地方咯。 唔系，即系其实小张即系佢嘅意思，佢就系话咁，其实都好惊噶，如果我出嚟嘅话，我面交嗰度，最尾就俾人抢咯。 几千蚊货仔啫，你唔系攞住几百万行街噶嘛？系。 你会面对另外一个危险啊！你明唔明啊？ 又有另外危险啦！ 上佢又俾人呃，我出嚟面交又俾人抢，好惊！ 仲要俾人笑啊！仲要俾人耻笑啊！你几千蚊嚟？ 系啊，就系咁样啫嘛。 咁所以即系希望啲听众都知道一下， 小心啲， 取个平衡啦。精明消费者要做嘅，但系太过平嘅嘢唔好信啦。 知道 系嘛？咁 样 唔会有咁大夹奶，唔会咁幸运嘅。 哇！多谢你讲咗呢个新鲜滚热辣嘅呢个， 冇错，希望大家市民唔好再俾啲黑客去呃啊，俾骗徒呃啦。因为网上嘅世界真系太多陷阱啊，大家小心啲。 希望下次你唔好笑我。 唔会噶，唔会噶。 但最紧要自己资料唔好乱交俾人，或者即系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你会唔会噶？你会唔会俾你自己啲密码俾个老婆？ 我梗系唔会啦，呢啲私密嘅嘢唔会俾人哋。 你惊咩啫？你里边有咩啊？ 系啊， 冇嘢有咩嘢啫？ 但系做咩唔俾人睇？ 唔俾啊！ 我有我同你嘅信息啫嘛，冇嘢。 人哋话嗰阵时有面容识别咧，老婆会等老公瞓觉咧，攞手机 我从来唔用 嘅 面容识别啊。 但系人养啊，老公嘅样先，一样。 我真系试过， 一瞓着咗就开到机 嘅。系啊，我真系试过，就我有个朋友，佢哋都就怀疑佢自己个男朋友有啲咩嘢啦。咁就系个 Face ID 咧，即系一瞓觉嘅时候怼咗咗。 哦，睇到晒啦， 都睇晒啦。除非你冇瞓啦， 呢啲骗案可唔可以报警？ 冇啲冇骗案， 盗入人哋身份啊嘛，盗用 嘅。佢冇盗用你嘅身份啊，佢开咗你嘅机体嘅。 就 系 傻仔，哦，唔该， 唔该，拜拜， 下个礼拜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个月十五号，即系下个星期六，系一年一度嘅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活动，今年主题系国家安全、稳定、繁荣基石，系全面复常之后首次举办教育日。李家超出席行会之前话，当日会举行开幕礼，他同中央驻港机构都会出席同支持，同时会举行专题讲座，全港十八区亦都会举行活动，提升市民的国家安全意识。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留意到建筑业同运输业面对人手短缺问题，有关决策局正系密锣紧鼓，积极研究实际情况，会尽快公布相关策略。亦都希望有关业界尽快有决定，最迟今年年中公布整体策略。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留意到建造业议会估计业界有1万至1万5千嘅人手短缺，唔同界别都面对同样问题。佢话人力不足会影响市民接受嘅服务，亦都影响与世界嘅竞争力，政府会认真处理。但是他强调，同时要保护本地就业，包括保障工资。在作出任何决定时，例如考虑输入某方面的人力，工资不能够低于有关行业的入息中位数，这个是既定政策。当局亦都会加强本地培训，在再培训计划和专业培训做功夫，相关决策局会尽快检视并且宣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话，本港批发零售界目前人手短缺大约4万人，各行各业都请不够人，如果本港不尽快输入外来人力，担心会影响香港发展。他说香港可以效法澳门，从大湾区输入劳工，外劳可即日来回香港，外劳工资要与本地劳工差不多，认为外劳不会拖低本地员工薪金。香港百货商业雇员总会会务总干事林志忠说，不同意输入外劳的方向，认为业界人手短缺主要因为薪金问题。根据近年工资中位数统计，批发零售界每年加薪只有1%，低于通胀。如果雇主愿意调整工资，可以令到从业员回流，甚至吸引新血入行，解决人力不足问题。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陆怡信因健康理由提出请辞，已经在昨日离任。政府说正是积极物色继任选管会委员的人选，并且会按既定程序适时公布委任安排。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向陆怡信表示衷心感谢，赞扬他在选管会尽心服务8年，见树良多。曾国卫指出，陆怡信2015年首次获委任为选管会委员，并在2019年再度获委任。任期内，他协助选管会举行和监督了超过30场公共选举，包括经完善选举制度后的行政长官选举、选举委员会加 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立法会换届选举和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补选。选举管理委员会目前有一位主席和一位委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温暖潮湿，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四骤雨较多，晚上转吹北风，随后两三日气温稍微下降，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78点，跌131点，总成交金额64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304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52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上汤3.15元，升2.6元；美团134.3元，跌5.7元；腾讯控股386.6元，跌1.6元；阿里巴巴95.4元，跌3.15元。中心国际21.4升1.4，盈富基金20.5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69.4跌6.4，中国移动65.7升1.4，药明生物45.75跌1.5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2.86，瑞士法郎0.914，加元1.343，人民币6.884。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8260点，升72点。港金报1853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9.41美元，卖出1980.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光辉广播95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颁奖音乐会入场证现正派发。留意晨光第一线风 show 快活人、美电 Hong Kong、三五成群、骚动音乐节目时段和香港电台 Facebook 专页。 答案相关问题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十日最后关头，终极抓捕一触即发。 潜入制毒村的赵家良为收集制毒名单，性命危在旦夕。而蓄势待发缉拿毒贩的李飞，又愿不愿意冒住失去父亲赵家良的风险攻入塔寨村呢？ 破冰行动完结篇，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受开乐然敲敲听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Okay。 续秒拖延，怕全速会产生惊险。我靠近，能否允许我跟随，陪同成为亲爱的谁？ 蜜蜂战队之明日后日大后日战记之同你死过，小蜜蜂嗡嗡嗡飞到西飞到东，勤力采蜜好过冬。 啊，美美姐姐啊，点解咧？啱先先四月啫嘛，都仲未完全过晒春天，华夫哥哥又要我哋啲小蜜蜂再咪过冬啊！ 健一啊，你系最细嘅小蜜蜂，你要听下华夫呢一只大蜜蜂讲嘢 或者佢有佢嘅道理咧，你唔好偷懒啦、 啊！美美姐姐，我真系冇偷懒噶，你哋叫我近嚟啲采蜜嘛，好乐意噶。 咁你乐意咪得咯，做乜嘢仲要讲咁多嘢、啊？ 其实咧，我真系唔中意讲嘢噶，我好静嘅，你知唔知啊？不过咧，我真系唔明啊，点解华夫系都要我呢只咁可爱嘅小蜜蜂采蜜嘅时候，一定要不停咩？做生杀，你哋唔会嬲烦咩？ 其实咧，我都好同意你讲嘅嘢噶，我都唔系好明噶，点解采花蜜嘅时候嘅话，一定要嗡嗡嗡采蜜蜂飞到西飞到东？ 其实系咁嘅，蜜蜂之所以发出嗡嗡嗡嘅声音，系因为佢哋喺度震动紧一对翼发出嘅声音，其中一个原因系要同其他蜜蜂传递资讯。 啊， 咁即系话佢哋 send 紧 message 啊，明唔明啊？ 明白啦，不过咧华夫咁大只，咁如果佢撞乜嘅时候，佢又唔喐喐喐喐喐喐喐喐喐，难度死 啊！我之所以采蜜嘅时候唔喐喐喐，系因为我哋呢啲大蜜蜂越大只，我哋震个翅膀就越慢，发出嘅嗡嗡声咪低沉，你咪听唔到啫嘛。 哇，你好叻啊！明白晒啦，我哋之间冇晒误会啦，我哋做翻好朋友啦。 好啊，趁今日天气咁好，我请大家饮蜜糖水好唔好啊？ 好 啊，唔好啊，唔好啊，唔得噶，好似咧饮自己口水咁样，我等啊。 健一啊，你嗰啲常识真系好差啊！其实咧，蜜糖咪即系蜂蜜咯。 我蜂蜜即系蜜糖，我个识啦。 哎呀，唔好嘈啦。嗱，其实蜜糖咧系蜜蜂采集植物嘅花蜜、分泌物或者蜜露之后咧，喺蜂巢中经过酿造而成嘅天然嘅甜蜜质，有好高营养价值，唔系咁。口水噶，你唔好讲到好似口水咁啦。 系啊， 我知道啦，会记实噶啦。 哇，华夫你真系好叻啊，博学多才啊！不如咧，我哋要去郊外度玩下，顺便咧食碗山水豆腐花好唔 好啊？好啊，中意食豆腐花。咁不如我哋坐 bus 去好唔好啊？ 健一啊，你真系太懒啦，自己有对翼噶，自己飞过咪得咯，使乜坐 bus 啫？ 哎呀，华夫啊，唔飞得噶，唔飞得啊，唔飞得啊！ 点解啊？ 我同健一咧都系小蜜蜂咋。飞得太耐嘅话，我哋会硬折翼噶。 咁冇办法啦，我哋蜜蜂代表勤力，而且我冇散纸，点搭巴士哦？ 我有办法。 咩办法 啊？有巴士嚟紧啊！嗱，我哋飞去巴士个窗嗰度，跟住黐住喺嗰个玻璃窗嗰度咪得啦。 系噃，你真系聪明啦！一二三，飞啦！ 飞啦！飞啦！架巴士飞站啊，点算啊？ 哎呀，飞快啲咪得咯，仲追到，快啲快啲，追巴士，追巴士。 唔系啊嘛，做蜜蜂都要追巴士，钉都未钉过。 快啲啦，巴士哥哥等埋啦， 等埋啦。 Over over over， 华夫啊，我飞咗喺呢个上层嘅左边啊，你哋喺边度啊？ 我喺车顶啊，好舒服，好安全啊！你快啲飞上嚟唞下啦！你而家喺边啊？ 我咧喺巴士司机前面块挡风玻璃度啊！不过咧我好惊啊！救我！ 点解咁惊啊？咩事啊？ 因为咧个司机见到我啊，佢好惊，佢话想用只拖鞋打我！救命啊！ 傻瓜嚟嘅，使乜惊？你哋隔住块玻璃噶嘛，佢都打你唔到嘅。如果个司机再作状打你啊，你啊作状要针佢啊，佢会惊过你噶。 你真系聪明。不如我哋三只一齐吓佢好唔好啊？ 唔掂啊，唔掂啊！佢自己，哇，我仲个水泼对付啊！哇，好惊啊！救命啊！ 冇事啦，冇事啦， 吓死人！ 唔使惊，佢个水泼冇水啊，啱啱。我哋一齐车顶而家安全啦、 啊！哇，原来巴士嘅车顶望出去嘅话，啲风景系咁 beautiful 噶、 啊。系喎，唔系喎，你睇下嗰边咧黑蒙蒙咁嘅，好似嚿黑云，就嚟落大雨啦、哦。不如咁样咯，我哋咧敲个司机打开度车门，我哋即刻鼠入去避雨啊！ 吓、啊，飞入车度避雨好啊！嗯、我今朝咧啱先洗完个头咋，我都唔想咧整湿我个头啊！ 咪住先，嗰堆咧黑蒙蒙嘅唔系乌云嚟噶。 唔通又系大蚊公个衰公？ 吓、啊，系咪就系嗰只好核突嘅白纹伊蚊啊？但系佢唔系话俾个电蚊拍环保嗰只咧，环保牌电蚊拍拍死咗啦咩？ 系、哦，点解佢又会可以出现嘅咧？啊，点解啊？佢又会对人类嘅地球会产生啲乜嘢嘅威胁咧？ 得，唔好讲咁多，等我飞过去睇下先。你等我吓， 小心啲啊！ 我是一隻大蝗蟲，个个孩子都憎我，又黑又丑又核突。 静啲啊！ 佢好难听啊，走音。 喂，老友你边位啊？你飞得太快，我睇你唔到，认唔到你啊！ 我你都唔识， 系啊， 我叫做蜜蜂啊。 哦， 我英文名叫做 B B E E B。 喂，你好啊，蜜蜂先生。 系。 我姓王啊，我叫阿松啊。 我认得你，你就系嗰个好衰嘅蝗虫啊嘛，危害嗰啲本科嘅植物，系农业嘅害虫。我要保护人类嘅农作物，唔会俾你立院破坏，要将你赶尽杀绝啦！ 细路方，你太肤浅啦，你根本唔认识我，人类对我太多误解啦。其实呢， 其实我对你啊好清楚啊，听住，蝗虫系直翅目黄科动物嘅名称。听下啦噃，我今日带咗个手机，你嘅英文系咁样发音嘅 ，locust， 啱唔啱啊？ 呢啲嘢喺网上搜一下人都知啦，有乜咁巴闭啊？ 未算，我指得你俗称有好多，包括有蚱蜢、短角蚱蜢、草蜢。 唔好喺我面前提草蜢啊！ 解 啊？我采乜乜啦？我仲未嬲完佢啊！ 你嬲唔嬲？冇人关心。不过你哋一出现咧，我哋又唔会放过你噶，因为你哋。Locust 食晒人类啲农作物，造成饥荒。 我哋成班蝗虫啊，飞嚟呢条村啊，就系为咗要开餐啊！我哋要食晒所有农作物，吓头碗食咩好呢？ 我系唔会放过你嘅，我要飞翻村嗰度商量下点样对付你哋班 Locust。我翻嚟啦！ 华夫，到底有乜蚊嘅 Lucas 咧？系蚊定系咩嚟？ 佢又唔系蚊，佢系 Lucas 可恶嘅蝗虫啊！ 咁我真系嗰啲 Lucas 蝗虫有几可恶啊！ 我哋日日咁样嗡飞去采物，你估啊，净系为咗过冬咁简单咩？ 我知。全球咧至少有三分之一嘅粮食啊，就为靠我哋传播花粉噶啦。 冇错啊，因为喺全球人类咧不停上升嘅情况咧，需要更多嘅蜜蜂传播花粉，咁佢先有咁多蜜糖噶嘛。 你哋咁讲完，我又好似明明地喎。 明明都唔紧要啦，你只系一只小蜜蜂啫嘛，又冇翻学读书，又唔识字，你唔识嘢好正常噶。 美美姐姐，你唔好睇小我先得噶，我都想学多啲嘢噶，我想问下咧嗰啲。Locust 咧系咪好似嗰啲蚊咁针我噶？我哋使唔使咧准备啲蚊爬水啊、蚊香啊，对付佢哋咁咪得咯？ 建一啊，蝗虫系唔同蚊噶。 咁点算啊？ 唔紧要，显好啦，我哋同佢哋决一生死。 唔得噶，我哋又冇电蚊拍，咩武器都冇，点决一生死啊？ 好简单，我哋组织一个蜜蜂战队，同佢决一生死。嗱，我系做队长，好唔好？ 好啊，得我哋三个啫喎。 系啊， 队员咧得我同建一两个啦，而建一仲系一个黄毛丫头配蜜蜂添，会唔会太儿戏啊？ 搞错啊，美美姐姐又嫌我太细个，点算呢？唔得，我都要出一分力，我要混入 Locust 佢哋嗰度做卧底。 Locust 黄毛丫头小蜜蜂，你决定飞过嚟帮我？ 冇错，我就系黄毛丫头小蜜蜂，宁愿做一日英雄，都唔想做一世小蜜蜂。我要突破自己。 好叻仔，肚唔肚饿？我嚟叫嘢食先。 我唔可以俾嗰条蝗虫知道我系卧底啊！哎呀，咁叫咩食好呢？ 点啊？系咪唔识字啊？唔识睇餐牌啊？唔识叫嘢食啊？ 我谂到啦，我想食蝴蝶酥，饮热柠蜜啊！ 哇！你蜜蜂食蝴蝶咁恐怖嘅，你唔理咁多啦，去等我哋食饱之后早啲休息，听朝一早我哋全速飞入城食大餐啊！ 蝗虫，蝗虫出嚟啊！蝗虫， 机器边个一早嘈生晒，嘈醒我啊！ 听住，我系。大大包神情确威武、小姐大名华夫、人人啊皆知道。 冇错，我哋就系蜜蜂战队嚟啦！蜜蜂战队好嘢，又卖力又肯做，身手好似 超高。 朋友又睇笑我蜜蜂制造。蝗虫，你听住啊！我哋约你明日决一死战。 蜜蜂仔，你哋同我打过，凭咩啊？ 凭乜嘢？听住啦，凭住我硬汉子，拼出一生刺，流热血尽赤胆， 最终大爷爷。癫够未啊？你哋唱油塘啊？听住啊，下你哋三日内将所有农作物摆向村口，等我哋舒舒服服咁样食餐好嘅。听唔听到？走啊，一瞓，瞓多阵，哈！ Okay. 三日后食大餐。 我都唔 唔系好明啊，点解蝗虫会咁好俾生物时间我哋 咧？咁就好啦，嗱，我听日咧、后日咧、大后日咧、三日咧 ，call 晒啲老友帮手，好唔好啊？ 嗯。 华夫，华夫，我翻嚟啦！ 哇，出边落大雨，你仲周围走、周围飞啊？ 系啊，你去咗边度啊？搵你啊！ 我咧去咗 Lucas 个巢穴度做卧底啊！ 哇，好叻啊你！你冇事啊嘛？你快啲嚟饮啖领物啦！ 咁啊，卧啊卧底啊，你卧咗啲咩翻嚟？查到啲咩？ 我咧，我咧查到佢哋原来咧，哎呀， 佢晕咗，哇！快啲搵个大夫帮佢把脉好唔好啊？ 哇，佢六只脚都系脚喎，俾只脚个中医把脉，佢把边只咧？ 把晒个六只啦， 把晒六只， 把晒个六只脉啦。因为佢系取上嚟，叫佢系咁把佢啦。 系啊，好啊，把到佢醒为止好唔好？哇，华夫华夫，你冇事啊嘛？华夫华夫啊，华夫醒下啊，华夫。 你哋估唔到我提早嚟咧，杀你哋一个措手不及， 你呢只卑鄙嘅 Lucas， 我得我个对付你先吓，哇！变身 傻瓜，大声嗌得嘅啦咩？再大声啲一扮， 啪啪啪，变身 越变越大只嘅， 冇错，我而家系 transform 变咗一只大黄蜂派派。 大黄蜂又点啊？我使惊你嘅、啊、 黄蜂尾，好憎。发射，浸到你成身都系啊！蜜蜂斗啊 ，baby！ 啊，救命啊！我知错啦，以后唔敢啦，做法 ！baby， 黄蜂俾我浸，发射！ 美美，美美，你冇事啊嘛？你射咁多嘢出嚟嘅，你停收去边啊？啲针， 我啲针喺尾后啊，睇唔到啊！ 唔怪咁大个 pet 啦， 我冇事啊。系嗰啲个农作物啦，有冇俾嗰啲蝗虫啊？你啲 Lucas 咧食 冇啊？你好叻啊！针死咗嘅大肚腩蝗虫 啊！你好伟大啊！不过咧，你唔惊你用啲针吉啲害虫，你都会牺牲嘅咩？ 唔惊，因为只系我条大声度嗌啫嘛。其实咧，我揾嗰个原来是姐你嗰个节目主持人咧，欣欣啊，佢帮我咧揾咗啲机关枪嘅音效啊，做细啫嘛，听到啊？系佢得噶，佢俾咗 SD 卡俾你啊嘛。 系啊，美美姐姐真系好叻噶，终于啱啱证实咗咧。嗰啲蝗虫咧，真系俾美美姐姐叫声吓死 嘅。系啊，今次真系好彩啦。 其实人类都要认真谂下改善环境，唔好造成极端嘅天气咯。 华夫华夫，我想问你，咁极端天气又点样？ 有机会引起旱灾咯，旱灾啊，蝗虫就出没，危害农作物噶啦。 黄埔讲咁多啦，依家我哋击退咗佢哋啦，我哋又就嚟收工啦，不如我哋去 定。好啊，我要食早餐，我要食几次早餐噶。 系啊，嚟食之前嗌一句口号先。 蜜蜂战队，食白狮总队， 有有有有。